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正啊！星期五嘅早上，早晨，早晨，我系小张张， 我系小睿， 我系马老强。马老系咩啊？ 马老 Amber， 唔系、啊， 唔系 Amber， 马老啊 ，Amber 系颜色啊， 哦 ，A 字头嘅 ，A 字头嘅、 啊，马老啊， 马老 系咪个 IQ 题嚟噶 ？Hot Spring。你个脑啊，唔系咩？系啊。 Let's dance。咁到底系咩嘢啊，马佬？答案系咩啊？ 马佬咪就系嗰、那个嗰啲颜 色 啊 嘛。 哦， 首饰唔系颜色， 嗰啲玉石啊嗰类 咯。 唔好意思，我今日真系转数麻麻地，你唔好同我嚟呢一套。我真系瞓得好差，你明唔明啊？ 明啦，收晒，收到，知道。 黎明嘅呢一首《夏日燒着了》，10点搭衫啊！冷到气温，相对湿度91%。今日多云有骤雨，吹缓东至东南风。周末期间一样天气不太好啊！端午节除有数天，日间炎热酷。 Sorry about that。 Play that music now。 特别揾一个版本，夏日烧着了。昔日嘅节目当然都有点唱喺我哋最后半小时出现啦，同埋今日校长一齐嚟玩游戏。 翻咧，马老师今日所问嘅呢个问题咧，其实好多嗰啲晶石咧，都系好多人咧深信咧带嚟一啲嘅效用啦。咁呢个自己就去 系 啦，揾出 好运啊， 好运啊， 消 除压力啦。咁样啊，头先你问嗰个咧马老咧，我哋好求真噶嘛，系嘛？就查咗啦，那个 AGATE 系咪？源自咧呢个名咧系源自古希腊语，咁啊转化成意大利西西里岛啊，因为嗰个叫 River ACHATES 啊，即系个西西里岛度啦，亦都系第一次人类发现马老嘅地方，咁所以就将马老咧叫做 AGATE 啦， 好叻啊！ 点解叫做 AGATE？ 究竟系点读咧？就系 真系唔知咯。 对唔住，对唔住啊！ 听下听下， 冇错啦，咁咪得咯，咁咪得咯，系咯。咁其实马老系点样咧 ？AGATE 就系 agate。 哎呀，咁又 点解要为咗你呢一个马老要嘥咁多神仙咧 ？No。其实是长知识， 长知识，长知识。 O、okay, K， 快啲快啲带翻个马老，因为马老公系稳定情绪、平复心焦虑。 你真系马老啦，你唔系人都叫你马老噶，系嘛？你称呼你自己嘅就 系 本人马老， 系啊 系 啊， 系咪 啊？ 因为你咁长一年纪啦嘛， 或者阿马翁， 系啊，冇错。咁你就要称呼你自己为 马 Agate，Agate，Agate， 咁就有 呢 个 我嘅英文名 Agate，Agate， 系 Agate， 好 唔系 Agata。 Agate 喂，嗱，好多嘢 要读错喎。 正确嘅读音系 Agate。 嗱，我读一次。 等住 ，Agate。 OK， 好， 系啊， 学多样嘢啦，大家吓。咁至于你信唔信呢个马路有呢类嘅功效，就自己要决定啦。因为好多嘢咧，自己感觉良好嘅啫。 冇错。 喂，嗱， 你马路系咪讲紧嗰啲啊？即系侏罗纪公园咧，咪话无端端有只蚊咁样俾嗰啲嘢化石包住，跟住喺里面就攞翻啲 DNA 之后，跟住咧去复制，咪变成嗰、那个dinosaur 嘅。 系啊，系啊， 系咪系咪呢啲啊？其实系咪马路啊？ 其实我好留意你讲嘢，但你最后反咬，即系见到你嘅眼白。 呢条我觉得你好似要闹英文啊！我唔知道你发生咩事，我惊你唔明啊嘛。 我明白，明啦。 恐龙，我惊你唔明 啦， 所以我就睇得熟。 但系要大哥出嚟就知啦，保留咗滴血咁样喺嗰个石里边吓。好，喂嗱，其实讲到呢个 agate 咧，都系一啲嘅名词啦。咁样现代咧，好多嗰啲潮语咧系。而家先有嘅，今日咧，我想讲一个咧，就系关于咧好男人同坏男人，而家已经唔系咁叫，系有两个 渣男啊嘛， 渣男同乜嘢？好男人系咩啊？ 唔识 马小强， 我好少食 马小强， 系我好少食到呢啲 潮语啊！好男人咪马小强， 系几耐之前嘅事？ 啱啱开始， 六十年前， 啱啱开始。 喂，嗱，其实呢一个名词咧， 喺玛雅文化嗰度就有呢一只。 佢同好男人咧系接近嘅，不过佢个好独特嘅，佢叫暖男，即系今时今日咧叫一啲好嘅男人叫暖男。咁原来渣男啦，头先你讲咗啦，渣男另一个名嘅叫金谢男。 哦，我以为咪咪男。 你咪话咯，冇所谓。 我都唔系话你， 好好，好似好大方。我哋 又退路入座。 今日你哋两个做乜嘢？情侣装啊？ 拼喎，我哋都系拼 粉红，系啊， 拼红你都有， 粉红执战队 系好。 好嗱，咁啊，渣男咧，其实点解叫金谢男咧？就系、是、因为金谢咧， 有渣嘛？ 唔系啊，系最初甜。好快慢慢就會變渣，即係如果第一時 間 食個蔗咧，咁好多嘢都有渣，但係佢嘅渣係真係渣到好渣啊！即係咩都有，即係咩都你唔會食蔗 渣 㗎嘛。 其實 呢個秘密我哋繼續守落去。 好，我想問， 我同阿鴛鴦嘅是非未講完啊！ 講，你想聽渣男定暖男咧？不如我哋今日正面啲講下暖男好唔好？ 你中意啦。你即系你都系讲 咁，你不如你哋讲下啦。暖男，你觉得点样先叫暖男？ 哇，所有好嘢就系暖男噶啦， 系、 啊， 温柔咯，体贴咯， 孝顺啦、 啊，下下为 你你望住我嚟 讲 啊， 我唔得，我一定要有少少眼飘，有少少嘅地方 系 系咯。 喂，嗱，其 实 佢呢 个 暖男咧、 啊， 我同意头先你其中一个嘅孝顺系咪？但孝顺 系 对佢嘅屋企人啊嘛，但系佢而家讲咧，暖男系最主要针对一。对一，即系男仔点样对呢个女仔、 哦？ 我冇讲啊，唔系我讲，系佢 讲。佢讲嘅，第一，经常咧，任何时候你冻咧，佢都会有外套咧，即刻帮你披上嘅。男仔俾外套，女仔 细节系嘛？ 呢叫恶个 男 啊！ 唔系有，唔系即系我的意思，咪就话，如果系咪真系冇，就唔系暖男啊？ 唔係咯， 你明唔明啊？ 我知啊， 即係我覺得佢就係大約，係啦，冇錯，定義嘅就係你係大約，佢可能就係樣樣嘢都以你為中心，樣嘢都會為你著想，即係咁樣係為之暖男啊嘛。 唔係佢 detail 出啲，係啦，即係佢話會做啲乜嘢，幫你做啲乜嘢咁樣。 哦，好啊，幫你撩啊， 幫你擤鼻涕， 唔幫我撩就唔好。 冇錯，幫你擤鼻涕， 唔夠暖啦， 幫你抌埋個紙巾， 係就咁，係啊，去到咁樣，好，我哋再 包鼻涕。 好，咁你嚟講，仲有啲咩？由你講啦， 幫佢梳頭， 洗頭 OK， 洗頭， 我覺得洗頭 OK， 吹頭都係 啊，幫佢洗頭，咩做過啦， 係啊， 楊楊， 係啊， 係啊，我差啲講到佢真名添， 但係失敗咗啦， 我冇講啊， 我 冇講啊，佢話啊嘛，曾經試過就係幫佢嘅另外一半嗰度洗頭啊嘛， 佢梗係冇落成鋪啦， 一定係啦，係啊，冇落草霜， 係啊， 係啊，啲頭髮棘咁樣跟住就甩 甩，鬼聲 啦，喂嗱呢啲咧可能喺你眼中咧会太过服侍得对方太仔细啦，不过佢都系咁写嘅。第一咧，帮佢当佢冻嘅时候俾外套佢披啦。第二咧，随身都有纸巾嘅，有冇纸巾？有纸巾。第三咧就系主动为佢拎一啲重嘢。第四咧就会有时见到咁大块牛扒，我帮你切碎佢咁样样，俾最终你最中意食嘅嘢，经常留俾你嘅。 等等，如果你讲紧话，即系一个男仔对于女士嘅话，有重嘢会帮手攞，呢个系咩基本礼貌啊？佢未必係你嘅另外一半，你都要咁做嘅喎，就算係同事，係 啦。 你見到佢好多嘢嘅話，你都會攞噶。 水機冇水，我哋都可以幫手啦。 嗯， 我成日同你都換嘅啦，因為有啲同事係好大樽咁。 係啊， 琴日俾你鬧 幾樽啊！我喝清佢。你睇到啦， 但系你有冇发觉我哋真系成日出真系就冇水饮噶啦？ 系啊，唔知点解，系啊， 系呢啲小事。 我觉得咧，即系想讲笑啫，即系冇水咪换水咯， 举手之劳。 系啊，我觉得咧，头先啊咪咪讲嗰啲咧，有啲咧 over 咗啊，即系我觉得系唔系暖男， 太过服侍 系冰冰啊，冰 酒。冇错啦，冇错啦。所以我咪就系话，其实你唔应该咁样嘅，就系用啲咁 details 嘅嘢嚟去 define 乜嘢叫做就系暖男。 男女交往就系咁噶啦，就算你普通朋友，头先譬如话，如果你冻啊，我即刻攞件外套。 啱，系啊，我觉得系基本上嘅礼貌咯。 系啊，即系系啦， 系啦。有时咧就好啦，另外一个陪你行街买衫咧， 继续 系啦，佢。 咁不如講渣男， 佢有 OCD， 我覺得佢咯，佢一開始 十樣一定要講 曬，我唔理你哋兩個做啲乜嘢，我亦都唔理你兩個岔開，但係總之我就第三項就繼續係第四項，好，你繼續啊 ，OK， 好，陪你行街睇睇嘢，係啊， 咁呢啲咪暖男咯， 我唔好放棄， 冇喺裡面喎， 加翻十一就 係，連你人哋講乜嘢 都要講， 係啊，都要講， 呢就係暖男， 繼續繼續。继续 啦， 好唔继续啊，好啊，咁讲渣男， 好 渣男系啲咩嘢啊？ 系咪讲渣男啊？好，渣男，甘蔗男， 发脾气， 冇发脾气啊！渣男嘅定义吓，好啦，第一中意同人哋搞暧昧，即系经常咧会同人哋 flirt 下 flirt 下，但系未必咧系真系 你有冇咁做啊？ 嘅，我冇， 我有咁做， 我有 想搞暧昧，但唔想承认或者唔想有一个实质嘅关 系， 因为 咁有 两个 层次，系咪啊？佢 flirt， 但系佢唔出声，佢唔承认噶嘛。 佢唔承认，如果承认咗边个系佢嘅女朋友咧，佢就冇其他嘅。 但系我哋呢一啲嘅话，我哋系出通晒天噶嘛，我哋系人都知噶嘛。咁呢啲系咪唔摆入去渣男？ 唔系摆，系唔系渣男？即系你承认咗嘅，即系你系真系想发展啊嘛。但系佢即系中意 我嘅意思系话我有个女朋友，但系我又周围 flirt 啦。 咁就算系渣渣地啦。 我承认咁就唔渣啦。即系如果我唔承认咁我就渣，系咪咁意思啊？ 冇错啦。 仲有我哋嗰啲 flirt 嘅对象咧，佢当我披件衫俾佢，佢拎。重嘢我又帮佢拎， 你今日变咗暖男咯， 系咯，搞掂，冇事，冇事，冇事， 暖嘅渣男，又 扯皮，扯皮， 又直接得分。 另外，渣男 好似出王牌啦， 系有时会令你唔觉意做咗第三者嘅，即系佢会隐瞒自己嘅。女朋友嘅身份，咁於是你同佢拍拖咧，咪變咗做第三者咯咁樣。同埋佢經常咧係會行蹤飄忽，你揾佢揾好難揾嘅。 喂，行蹤飄忽唔一定係渣男嚟嘅， 係啊，可能忙咧。 咪咯， 行蹤飄忽， 可能佢做善事咧， 或者佢陪緊第，佢呢度講緊可能佢陪緊第二個，所以咪即係唔復你啊，或者揾唔到啊，等等咁樣。 明白，明白。 嗯。 讲完啦，渣男 仲有好多，太多啦。总之衰就系渣噶啦。 哦 ，OK， 收到。 花心就系渣。 咁你一早咪咁讲咪好咯。 早上十点二十九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风骚快活人》，我哋有呢一首《Seasons Change》，季节转移。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十项短期控烟措施，包括禁止排队的时候食烟。医务卫生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说，希望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以较易执行的地方，例如搭公共交通工具排队、排队进入主题乐园等作为起步点，长远建立社会氛围，俾市民明白任何排队情况都不应该食烟。至于有在队伍的地方聚集，是不是属于规管范围？李力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主要侧重排队的时候食烟，草拟法例的时候会说明怎样落实。对于有意见认为禁烟措施影响旅客，尤其是商务客的离香港的意欲，李力刚说，相信控烟政策制定过程已经作出全面考虑，旅客离香港是整体体验，并非单是控烟措施就会影响离香港的意欲。 政府宣布十项短期控烟措施，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话同意部分措施，例如排队嘅时候禁止食烟，但系佢对禁止加味烟有保留，话全世界其他地方都冇呢一个做法，令烟民嘅选择权被剥削。担心影响旅客或者商务客来香港。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只是禁止买卖香烟产品，但是并非全面禁烟，会导致私烟泛滥。至于全面禁止另类烟，他亦都质疑现在管有电子烟吸食工具应该怎样处理，期望当局详细解释并且諮詢相關煙民的意見。至於當局表明會持續檢視煙草税，邵家輝說目前全球做到世衛建議煙草税佔香煙售價七成半的地方都比香港的吸煙率高，質疑為何要效法這些控煙成效較香港差的地方。欧洲国家杯今个月中开锣，警方话留意到多咗非法外围网站接受以虚拟货币落赌注，强调涉及骗案或者非法赌波等资金链，可以透过洗黑钱罪名拘捕或者起诉。警方去年采取790多次打击非法赌博罪行嘅行动，拉咗大约6100人。警方认为互联网普及，年轻人接触非法赌博嘅机会大增。警方的临床心理学家发现，近年第一次参与赌博的年龄平均只有大约8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端午节和随后一两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36点，跌36点，总成交金额36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1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28点，跌1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112.7，冇起跌。盈富基金18.71跌5仙，腾讯控股378.8跌2.8，恒生中国企业66.4跌2.2，快手52.5跌1.5，阿里巴巴77.4升3毫，中海油21.2升1毫，中移动75.1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55.78，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7，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279，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38661点，跌42点。港金报221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2.09美元，卖出23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Tiffany 同大家跟进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浙江街。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游泳池，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有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葵涌道马家烈桥底旺角、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村同埋观塘绕道黎政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一家大细贺端阳， 斌神。端午节谂住点样同屋企人过呢？ 波成，我约咗屋企人做啲健康嘢，游龙舟水啊！你呢？ 我都谂住同屋企人去做运动啊！ 骚动音乐 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正义刑警，火拼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 由黄景春饰演的主角文禄阳，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袁华，亲和力十足，同拍档武健曾经互相猜疑，最终因为对正义有同样的坚持而选择共同抗敌。 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墙嚟嘅，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长。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们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是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欢迎声影啦！风骚快活人10:08。今日咧，令我话嚟咧，就系咧，我想问大家咧，屋企咧，嗱呢一文章佢就话咧，屋企最冇用嘅家私或者家具，其实我又觉得唔系冇用嘅，而系话咧佢用处咧，同我哋想象中咧系有一个比较大嘅落差，又或者买翻嚟之后咧，慢慢你就会唔用噶啦咁样。我未讲佢之前咧，我谂翻咧，我大约一年前买咗一张嘅比较大嘅 sofa， 而个 sofa 咧系有收纳嘅功用嘅，即系净系成张揭起佢，不过好重，揭起佢之后咧就可以摆好多嘢。我而家睇翻篇文章先谂下，其实我都好似好耐冇打开过，摆过啲乜嘢落去咧，都已经唔系好记得。一啲收纳 有冇你嘅秘密喺里边？ 其实我系冇秘密嘅，系啦。 你哋秘密唔会收埋喺嗰度，咁收埋嗰度就唔系秘密啦。 我知佢啲嘢。 系啦，而佢其中一样嘢，佢话冇用嘅家私，其中之一就系一啲叫做收纳嘅柜。 唔系，好有用嗰啲。 唔系嘅，我同意佢讲嘅。如果系嘅话，我会觉得系油压床。 系， 所谓叫油压床，睇下你摆咩位啦。我自己屋企咧都系嘅，因为咧就油压床，大家都知道噶啦，就你揭起嘅话，佢就会，咁好似你唔有一个拱佢落嚟，佢就叫。咁慢慢呢個就會回翻嗰個歸位噶嘛，咁就你喺下邊嘅位可以擺嘢噶嘛，但其實真係嘅好少，通常你會擺一啲嘅就係呢一世都唔會好用嘅嘢咯，我會擺嗰啲就係旅行夾咯。 系啊， 系啊，一年可能用一次啊，咁嗰啲咧，系啊，其实实际上真系冇乜用。 不过少就有用啊， 你有用你收咩 啊？你买啲咩？ 枕头套啊，冷气被啊，羽绒。 但你唔觉得嗰度好污糟嘅咩？嗰个即系 嗰个位唔污糟，都冇尘嘅，封晒嘅。 系啊，可能每个人唔同啦。咁但系某啲收纳位咧，就其实真系好少用。但系你谂，你冇咗呢个收纳位，你又摆咩嗱？譬如箧咁啊，你唔系成日去旅行噶嘛？咁你可以摆咩咧？咁大个，咁所以佢都系一个OK 嘅地方嚟嘅，我自己覺得嚇。好啦，另外第二個佢話冇咩用嘅家私，我又唔係覺得一樣冇用，而係真係好麻煩咯。如果你要清潔，就係叫做水晶吊燈啦。咁有啲屋企咧，就啲大家庭咧，喜歡嗰啲，哇，好多粒，好多粒，好多粒，好多粒。你有冇試過抹啊？ 我真係試過買，一買咧如果跌咗粒 plang 爛咗咧就麻煩，都冇得 咁你咪由佢咯，咁多粒你個水樽都唔會得一粒 啫嘛，咪咯， 除非你得三粒，叮叮叮叮叮 好少水晶得三粒嘅， 佢貪平。啊！攞只粒， 俾我两粒。你觉唔觉得即系水晶吊得？你用唔用呢啲啊？ 我唔用呢啲啊，系啊，屋企都唔系嗰种 fancy 嘅，要有翻咁上下大先可以有水晶吊灯咯。 你太细好鬼鼠嘅， 好奇怪嘅。但系即系我真系觉得。好多人啲家居咧，你有冇去過人哋屋企啊？係好奇怪，你係唔知點解佢會覺得咁樣係靚㗎？ 嗱，第一， 水晶吊燈係其中一個。 係啊，歐式嗰啲大梳化咧，嗰啲真係唔係個個家庭 又或者嗰啲宮廷式嗰啲窗簾咧，咁咪有啲鈎鈎鈎嗰啲做乜嘢？ 仲有坐地嗰個鐘啊！又大旧又左订嗰嚿嘢几千蚊噶，唔简单噶。 嗰啲你一讲起，我都唔系平嘢嚟噶。 唔系平嘢嚟噶，系啊。 你讲嗰啲宫廷式嘅，我见过有一间屋咧，参观人哋，嗰啲窗帘布咧，全部都好厚好厚，即系好似王子宫嘅绒布嗰啲咧。你睇得出哇？点洗咧？定系 嗰啲唔洗噶啦？ 从来都唔洗，咁咪好污糟咯。 好似我哋已经旧式嗰啲戏院咯。 系啊， 旧式嗰啲戏院咪系咁。 系啊，你唔好拍啊，一拍 你觉得好恐怖噶。 你入到去嗰个位度咧，你好 似唔知道去咗个迷离境界咁样 啊！你入去啊，你拨开嗰块布啊，都好重啦， 系啊，你话好惊噶嘛？有时睇戏你最惊嗰块布， 你喺嗰个位嗰度， 同埋你前后都有块布遮住咧， 佢有两块嘅， 黑掹掹 嘅，系啊，佢有两块嘅。好惊， 大家唔知而家戏院系咪仲咁嘅设计啦？系讲紧入戏院，我唔知系咪仲系咁。 而家唔系啦， 都有啲旧式戏院嘅，即系入去嗰 个。而家都冇几间旧式戏院， 你喺边度见到啊？ 我曾經見過，咚咚咚 咚咚 咚, 咚, 咚， 又有 X 檔案。 好啦，繼續。 咪啊，今日係2024年， 係咩？唔係2012年咩？搞錯添。 冇嘢，繼續。 係啦，另外一個咧，我屋企有嘅，我都中意嘅，不過唔係個個有用，我都有啲朋友有嘅，就係、是、吧台咯。即吧台，真 系 我有个朋友，佢坚持真系吧台。嗱，如果你吧台咧，慢慢就会变成杂物嘅堆放台啦。但我有个朋友真系，佢仲系一张吧台嚟，仲系有 地方够大咪得咯。 系啦，同埋你真系会有饮咯。 有个姐姐每日帮你执下嘛。 系啦 ，fans 嘢嚟嘅。 系啊， 其实我觉得 你饮完嘢，佢会唔会开张单俾？ 睇下咩姐姐啦，帮你。 有咩姐姐？ 我唔知啊，你有冇去过呢啲地方？我冇。咁你系2024年。 我记到实啦。 咁另外一样嘢咧，我觉得有啲屋企有，但我亦都觉得系几，我觉得冇乜用嘅，就系呢个嗰啲叫喷射嗰啲 jacuzzi 嘅，有啲人中意装 噶 嘛， 系咪先？完全冇用，嗰啲好少数啫，但系嗰啲真系我觉得冇乜用。 嗯， 系啊，特别你桑拿房都冇用。 嗯，屋企好似有桑拿房， 有啲人有 装埋桑拿房， 有 系啊，单人嘅几好嘅，嗰啲 OK。 系啊，咁 唔系好贵嘅啫，其实 我真系唔知。 系啊，而家你知噶啦，好多都方便咗好多。 哦，系 啊，但系就即系当然有啲嘢你需要付出啦， 要付出 电费啊，例如 系 吧。 反而我会觉得咧，即系日本嗰啲叫做洗嗰啲嗰啲咧马桶嗰啲咧，其实嗰样嘢系有 咩叫做洗嗰啲嗰啲马桶 啊？总理去完之后佢嗰啲洗嗰啲啊， 有洗 pat pat 洗 pat pat 嗰个有冇用？ 有得加装嘅，其实嗰个我反而觉得系 O K 嘅， 但系其实嗰个都系冇用嘅，因为你有留意下嘅就用得咁上下嘅就伸出嚟嗰条， 好肉酸， 哇，好得人惊 啊！ 我就系你如果唔系一个系啊，有人帮你， 你唔系让人，让人就惯。系啊， 唔关事，而系嘅就系你真系你唔好以为真系装咗之后嘅话就永远都唔需要清洁佢咯，因为好 样样嘢都要清洁嘅， 系啦，其实样嘢都清洁。下一个就系啦，下一个就系浴缸嘅，浴缸你知唔知污糟成日好污糟噶？即系嗰个你成日浸浴嘅时候咧，嗰啲边 其实好多嘢污糟嘅时候都好污糟。 你净系讲个洗手盆啊，你唔好讲浴缸啦，咁细个洗手盆啊， 厕所板都系啦。 有時咧我就唔係好覺嘅，因為我入親廁所咧，除咗眼鏡洗面， 都睇唔到， 睇唔到。 我都覺得 有時咧戴翻眼鏡，哇咁。 你講得啱，老花有時有呢樣嘢， 真 係 睇。 你一戴翻個老花眼鏡，哇咁污糟咧， 就要即刻忍唔住抹噶啦。同埋咧，你清潔嗰啲叫做發毛嗰啲漬咧。 我試過真係靈奇，好似係你教 我嘅， 就係嗰啲廁紙一噴嗰啲 漂白水， 漂白水然後放喺嗰啲， 冇錯， 一掹 完全唔使理，係啦，等一晚，跟住你一掹咗佢嘅話，跟住佢就嗰啲邊邊嗰啲全部都乾淨。 我尋日打電話俾阿家居嘟啊，請教佢個問題啊， 咩 發個屋頂咧有啲毛啊，俾佢鬧啊，佢話你冇聽我做節目， 係啊，佢教過噶啦呢樣嘢。係 啊，我攞個百潔布，如果係啱啱初發嘅時候咧，攞個百潔布，綠色嗰邊 省下佢， 係啊， 就搞掂。 我都係即係問下你啫，佢鬧我。 其實你問下佢啫，想你掛住佢啫，大家都掛住你，係咪？ 係。O K， 好，仲有冇嘢咩無聊家私啊？ 咁你自己有冇咩啊？即係。买咗你觉得无聊，冇用，唔系无聊，咁冇用，即系唔系冇乜实际上冇同你想象买嘅时候系冇用。 我好少买呢啲嘢嘅。 以上你讲嘅全部都唔系一般家居会买嘢，即系宅姑时你唔会入，唔会装噶嘛。 嗱，我讲啲普通嘢啦。吓，嗰啲角咧，咪有时买嚿胶嘅，即系嗰啲咧， 但系 嗰粒胶咧，好快又甩噶啦。我又系觉得冇用嘅，因为你住耐咗，你惯咗嗰个位咧。 其实如果你大人好少需要呢啲嘅，通常惊啲细路仔个高度啱啱冚埋， 都唔系噶，冚亲都好痛嘅。嗰啲用下甩咗出嚟，我又系觉得冇用。黐住张凳嗰啲凳脚嗰粒胶咧，又系最后又甩出嚟， 永远都系甩嘅。 系啊，跟住嗰粒嘢仲要黐住好多头发。 冇错冇错，系啊，跟住你又要换， 系啊， 但有啲你知唔知见到咧，就系布嘅，成只咧就凹落去 咁啊嘛， 有只袜咁样嘅，好丑 样。将你唔要嗰啲袜啊，又剪咗落去啊，套落去啊，有啲达人嚟， 凳凳都要着袜。 系啊，我又觉得好核突噶。 好处就 系 咩啊？ 系啦， 即系唔会刮翻地下， 同埋你唔会有声。你拖嘅时候，如果人哋住喺楼下，好惨噶嘛。 系啦，我心谂好核突啫。 但系有啲人对于呢样嘢好 sensitive 噶，你知唔知啊？系 啊， 曾经我试过，我就系住过一个地方咧，成日你都冇叮当叮当咩事啊？跟住佢就系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拖你嗰张凳啊？系啊，有时你拖少少，咁一下，系啦，咁佢就好 sensitive， 佢就系话我瞓着咗，我都会俾你嘈醒嘅，就系得一下啫。但系我又信嘅，我觉得系嘅，咁所以我以后就小心啲啦，帮我着对袜。 着咩袜先？ 冇，即系其实我系会有整一粒嗰啲胶，系啦，摆上去， 唔好骚扰。 同埋或者佢就系成张凳清起咯，咁样咯。 都系嘅，即系自己唔知道，但系人哋听落就可能好大声。 嗱，我觉得我去过人哋屋企咧，我发觉有一样家私真系好无谓嘅，就系嗰啲安乐椅啊。 安乐椅， 安乐椅无谓啊，不过 系啊，夹到人啊，真系会夹到人。如果有猫嗰啲又好危险。 哦，系啊，系。 我觉得嗰嚿嘢真系冇乜用。 因为佢前后咁压。 系啊，你压嚟做乜嘢？你讲俾我听啊，有乜好压啊？ 福薄咯，因为要摇。 我夹手就啦，你自己咁样摇咪， 或者自己摁，都够福薄。 你边个发现边个屋企有呢张嘢，我拆咗。 You ask me if I love you, and I choke on my reply. I'd rather hurt you honestly than mislead you with a lie. And who am I to judge you in what you say or do? I'm only just beginning to see the real you.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Romance and all its strategy leaves me battling with my pride. But through all the insecurity, some tenderness survives. I'm just another addict, still trapped within my truth. A hesitant prize fighter, still trapped within my youth. And sometimes when we The honesty i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Drive you to your knees. At times I'd like to break through and hold you endlessly. At times I understand you, and I know how hard you try. I've watched while love commands you, and I've watched love pass you by. At times I think we're drifters, still searching for a friend, a brother or a sister, but then the passion flares again.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 i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Ross Stewart 嘅呢首 Sometimes When We Touch。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 放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没有妈妈的超级市场。妈妈离开咗我之后，我喺超级市场经常都会莫名其妙咁流眼泪。我从小喺美国长大。爸爸是白人，妈妈是韩国人，一直都是透过妈妈才可以接触到我们韩国的传统。她没有真正教过我怎样煮餸的，她只会讲一些好像谜语的句子，例如说落少少芝麻油，不要多，不要太多，不要太少，好像我这样就可以了。那即是多少呢？她从来没有讲清楚。不过饮食是我妈妈表达她对爱的方式。你这个平时几刻薄几恶，再三鞭策我要满足佢嗰啲期望，但每次当我打开佢为我做嘅便当，食到好好味嘅晚餐，我总系好开心、好感恩。每次行翻入超级市场，我会轻抚嗰啲商品嘅标签，低声读出上面嗰啲字，谂翻你妈妈教我点样读、点样整、点样食。悲伤的浪潮有时来得很奇怪，触发的原因往往捉摸不定。我可以面无表情地跟你讲我妈妈很多的习惯，讲到她后来怎样病。我可以没流眼泪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超级市场里面见到小朋友捉住一大袋那些爆谷跑过去的时候，我想回妈妈带我来买这些爆谷的时候那些情景，我就会按耐不住心酸。我想起我童年，我最快乐的时光，妈妈还在我身边。我们就是揸着一包这样的炮谷，坐在这里一人一包一人一块放在嘴里面。有一次我在美食街见到一位老太太在那里吃汤面，她跟那个女儿一路吃一路吃，望着她两个我就喊了出来。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怒，为什么这个老太太可以活到这个年纪还可以陪着她的女儿，但我妈妈不得呢？仿佛这个陌生人的存活导致我失去我妈妈。我生气有些人为什么这么长命，为什么我妈妈这么早离开呢？如果今天她还陪着我，我会不会跟她一起坐在这里吃一碗面呢？失去妈妈的悲伤有时令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单独留在一个没有门的房间里面。有一次想到妈妈不在了，我就觉得自己好像闩咗一间房里面出唔到去，撞落个墙撞完一次又一次。但是最后我都能够接受这个事实，我妈妈已经离开了我了。 没有妈妈的超级市场，莫名其妙地无可奈何地，有时令我感到有点儿的悲伤。来自这本韩国的书《没有妈妈的超市》。 这夜难静穿，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 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时间到早上11点，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咧，继续我哋第二个钟头啊！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而家打嚟靓妈接紧你个电话噶啦！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香港航海学校陈高培校长？陈校长， 校长早晨，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 校长要企要坐前少少，校长 系啊， 系啊，我帮你讲。 多谢陈校长今日嚟到， 哇，呢、這 个学校好特别啊！我哋咪后都问咗好多 关于海 校啊， 点 样 敬礼嘅？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 我哋用一个海军式嘅敬礼啦，咁就即系将只手向前。 右手， 右手。 咁咧就嗰、那個掌心咧就係、是、向下嘅，係啦嚇，成一個即係直線嚇咁樣去做，係呢個三角形咁樣。 冇錯，好有型， 一 摔。其實嘅敬禮咧就喺唔同嘅組織裏邊咧都有啲唔同嘅做法嘅。 係。 咁以往咧就可能係手心向前嘅又有啦， 啊 咁係啦，咁海軍咧就個講法就係、是、佢就唔會即係手踭咧向到太過遠嘅，因為咧喺船上嘅甲板嘅位置咧唔係咁多，咁、所以咧佢就會係縮翻低少少嘅， 就唔好鬆人哋踭。 冇錯， 啲女仔好中意。 咁啊，咩情況之下要 聰明？ 咩情況要見禮㗎？ 嗱，其實如果學校係啦，呢、這個下級見上司啦，咁主要都係我哋都係喺學校嚟講咧，最緊要就係呢個敬禮咧，都係教學生嘅禮儀，最重要咧就係有禮貌，人與人之間嗰個禮貌好重要嘅。有時除咗係語言之外咧，有時身體其他嘅眼神啊，或者係動作啊，我哋都有一啲適當嘅教導俾佢哋啦。咁學生就會跟得到呢啲方向去走咧，慢慢。就會融入咗做自己嘅一個即係禮貌嘅一個習慣。 同學見到你咧，見到校長，你使唔使咁樣要敬禮咁樣㗎？ 我哋唔想。係 啊。 咁其實我哋有要求嘅，即係行過嘅時候，其實當然啦。啱啱行過咗，再調翻轉，大家再行嘅時候就唔使再咁重複啦。 係 啊，我講個好笑話俾大家聽，因為我哋嘅其實同事嚟嘅，因為我哋同事咧都有啲咁樣嘅要求嘅，少少嘅要求。 同事同事之間要敬禮啊？ 同事之前係有少少嘅要求嘅，好耐之前啦嚇。咁而家我哋都唔係話即係咁嚴謹嘅，而家主要都係老師同學生之間嗰個互動。咁喺好耐之前咧，即係當我哋喺個譬如喺個房裏邊咧，係即係傾。傾緊嘢嘅時候咧，咁外邊有一個同事咧就行過，行過嗰時咧佢就會叫Good morning sir 咁啊，跟住咧我哋就當然話應啦嚇，即係 Good morning 咁啦。咁到佢走嘅時候咧，經過嗰道門咧，佢又嗌多次，又 Good morning sir 啦。咁我又要應多次，跟住原來佢攞漏咗嘢，佢入翻嚟咧之後咧又講一次，走嗰時又講一次，咁咧一個來回咧就講咗四次。嗱，咁咧其實個同事就好好嘅嚇，即係 好有禮貌， 好有禮貌， 尊重呢一樣嘢。 但係咧，我哋身邊都要同翻佢講咧，其實有呢啲技巧上嘅嘢咧，即係大家都要學。我覺得即係人咧係一路都係成長，一路要學嘅。我哋係可能係有規則，但係規則之中咧，可能有一啲彈性啦嚇。咁呢一個都好值得學習嘅。 係嘅，係嘅。喂，其實校長啊， 其實唔係死固固嘅， 冇錯冇錯， 其實我相信你哋學校咧最特別咧係航海學校啦，係學航海關嘅知識，同埋咧嗱，而家啲人成日話啲小朋友咧比較金菠蘿啦嚇，但係唔係你哋學校寄宿形式嘅喎，即係話咧。基本上咧，冇人喺身边帮佢啊，等等，佢系即系要真系融入去一个叫做大家庭咧。呢个学校好似系嘛，即系会唔会有啲唔惯嘅？ 有冇同学喊噶？ 系啊，挂住屋企啊， 一定有， 系咯，一定有。 尤其是中一嘅时候咧，入到嚟一个咁陌生嘅地方啦，要住宿啦，要步操啦，要落海啦， 哇！ 咁啊，即系又要即系有好多嘅一啲特别嘅训练啊，咁 要晒啦。 最重要系离开咗一啲小学嘅同学啦，吓离开咗家庭啦，咁。可能會有少少空虛感，不過呢、這個時段咧，通常我哋嘅經驗咧就係 幾耐到 兩個一個月到嘅啫， 一個月 一個月兩 個月， 長啲都係可能兩三個月。但係有啲心結解開咗，或者係識到啲新朋友之後咧，咁我哋好多活動噶嘛，但喺活動裏邊咧，佢不知不覺已經係習慣咗學校嗰個紀律嘅生活， 跟住唔翻屋企。 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是、係最緊要就係有一啲 buddy 係啦，有啲同 好朋友 同佢一齊做。好多時而家我覺得好多時。小朋友可能有啲唔開心啊，咁樣甚至係真係有啲不幸事件咧，咁可能真係可能朋友之間咧，個唔同我哋咁細個， 係啊， 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就算啊，俾屋企人咧責備啊，或者打啊咁啊，原來隔離嗰個打得仲犀利， 咁 即刻就覺得哇，誒冇嘢喎，咁啊，即刻咧本身藤條嗰啲痕咧，我哋用嗰啲用嗰啲膠布啊貼住嚇扮傷咗咧，即刻就掹曬出嚟，誒大家鬥掹。咁樣嚇，咁啊好笑啊！即係諗翻舊時細，但舊時我哋個成長係好開心嘅。其實我自己喺長洲大嘅，咁所以 哇咁多啦， 係啊，海之子喎， 係啊，自己我都冇乜點離開過水呢樣嘢嘅。細個喺長洲大啦，成日喺海灘周圍走啦。我讀書嘅時候，我喺即係中文大學啦，喺吐露港邊啦，咁亦都玩過蛙艇啦， 一路靠近海。 係啦，咁而家Hong Kong Sea School咧，即係喺航空學校咧，其實。 更加多水的接觸的機會，其實 都感恩的，很開心，因為水的東西對我自己的成長都有很 大的影 響。沒錯，對不起，星期一端午節你們學校有沒有撐龍舟？ 其實我們撐龍舟已經在二月三月的時候每年都會開始訓練的，我們很開心，就剛剛在那個學界龍舟的錦標賽裡面我們拿了學界的冠軍。 哇， 咁我哋都有揾啲同學咧，就去做下啲特訓嘅，係啊，咁佢哋都好刻苦噶，因為每日咧五點半咧就要開始起身咧，龍舟隊啊，我講嚇，咁我哋有兩條龍舟隊嘅，係一條咧就係真係係 A 隊嘅嚇，就係最強嘅，出去參加啲公開賽嘅，唔係淨係學界係公開賽，咁另外一隊咧就係即係接住上嘅嚇，即係可能年紀就細啲嘅嚇咁樣，但係嗰個訓練咧我哋都會係有要求咯，咁啊咁啊。都辛苦的，但是有一些學生可以攞到獎呢，其實那種滿足感是很大的， 又可以強身健體， 當中也有一些被挑選了去日本在香港的比賽都贏了，很開心， 其實我們很開心，不同的校長可以上來給我們了解，有很多香港真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學校，大家都在春風化雨，好啊，繼續努力， 好， 端午節快樂。 好，那校長今天你都帶了一些問題，是不是跟航海有關的？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即係可以問下啲問題啊嘛。咁啊， 未到你住， 未到你住啊。 O K， 我哋都有問題㗎。 好，我哋答咗先。係， 好。你又知唔知？又同我發問嘅校長有冇養狗仔啊？ 細個嗰時候， 細個有養嘅。好啦，呢個狗仔嘅一種習慣，想問下大家嘅。狗仔咧喺去大大之前咧嚇，即係便便之前咧，會轉圈啊，即係咁樣原地咁轉幾個圈。點解咧？以下四個答案有邊個？唔系嘅咧，唔系。第一，睇下周围有冇敌人；第二，揾适合嘅方向；第三，留低气味；第四，有助加速肠胃嘅蠕动，即系停下喐下先，屙得比较严啲。 你拣咩啊？ D。 我拣 boy 啊，方向。 我拣 C 啊，即系 气 味，因为系成日都留低气味噶啦，佢哋。 唔系， 拣唔系啊， 唔系 拣唔系， 拣唔系啊， 所以 唔系， 所以咪系咯，即系我意思即系话。 哦，佢根本就想留低气味， 所以唔应该系特别想留低。 诶，你可唔可以再重复一次啊？ 好，四个答案，唔系。第一，睇下周围有冇敌人；第二，揾适合嘅方向，对住咩方向屙；第三，留低气味，划出地盘。第四，有助加速个肠胃嘅蠕动。 嗱，因为咧有时我喺街见到咧啲狗一行过，突然间佢就踎低，佢都冇转圈嘅。所以 嗱，呢个讲大部分嘅情况吓，唔系 咁嗰个可能好急咧， 忍唔住，忍 唔住咧，食错嘢， 佢冇肚屙啊，搬砸咗。 你见到佢都好健咯， 好健。 虽然其实 唔得闲谂咁多， 系啦。补充翻，而家狗仔住喺住宅，基本上佢唔会有敌人噶啦。不过呢个来自佢嘅祖先嘅一种潜藏嘅性格吓，佢系忍唔住会做出呢啲动作。 放嘅，喂，校长你啦。 我觉得系 C， 因为佢无需要即系留。留低氣味揾地盤啦， 需要留低氣味。 成間屋都係佢嘅地盤嚟噶， 會噶呢啲有 佢哋有地盤性噶嘛？但係狗有冇啊？貓個地盤性 佢出嚟街屙啫嘛。 係啊，咁佢都話俾佢聽嘅就唔好再喺我呢度屙咁樣咯。好，我揀 D， 我揀 D，OK， 好，係有人啱嘅， 放向 答案就係 放向 D 嘅。其实方向的方面咧，实验结果证明啊，即系做过一个实验咧，狗仔咧喺受地球嘅磁场嘅影响之下咧，个身体会选择翻南北嘅方向，而会刻意避开东西嘅方向。咁另外佢哋会系真系流出气味，同埋系希望睇下周围有冇敌人先至屙嘅。 有破绽喎， 咩破绽？ 你话方向咧，佢个头向东南啊，定个尾咧？同埋佢屙都系向下啫嘛。 咁你要问师傅啦。 跳跳虎提提大家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你又知唔知几多打电话嚟？一阵间点唱18723888，跟住到小威。 好啦，嚟问一问你啦噃。其实咧，我哋个大脑咧，有时咧有啲好得意嘅，有啲效应，又或者系一啲佢哋嘅谂嘢嘅方法嘅。好啦，想问一问嘅就系有一个叫做赛事效应，其实咧系形容紧一种大脑嘅运作嘅方法嘅。究竟以下边一个系啱嘅咧 ？A大脑对于未完成嘅事，对于未完成嘅事嘅话就好快忘记 ，OK， 即系未完成嘅嘢就好快忘记。B 定系对于完成嘅事佢会立即忘记。C 未完成嘅事系会影响睡眠嘅，不停咁谂，定系 D 完成咗事嘅话就会影响，令到你好好胃口咧。赛事效应系一种大脑运作嘅方式。咁而究竟以下边一种系正確嘅呢？比较会複雜少少啊吓。A 大脑对于未完成嘅事，佢会好快忘记，即系未完成唔紧要，但系好多嘢佢就唔记得咗噶啦。而 B 就系对完成嘅事，佢会立即忘记。C 未完成嘅事原来系会影响睡眠嘅，所以唔该做晒所有嘅嘢先。所以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会瞓得唔好噶啦。定系 D？完成嘅事系会影响你好胃口嘅，即系可能你做完嘢之后咧，你会有一种奖励嘅嘢，就会令到自己嘅就系食多啲嘢同埋开心啲。 我会拣 B， 嗯， 系 B， 即系心理角度嚟睇，应该就系。 我想问清楚先，赛事效应咧，个赛事系姓蔡嗰个人啦，定比赛嘅赛事咧？ 赛事系一位俄罗斯嘅一位学家嚟嘅。 哦，我识佢，你咁讲我记得。 咁如果系你冇答错啦噃。 校长欺嚟噶， 巴闭啊！ 呢个帮唔到你，要靠你自己。 我估师， 我都系估师， 师 老师，一啲系咪？ 有冇人啱？ 有啊，啱啊！ 冇人啱，肯定唔系你个 friend 啦。 即系而家 A、B 系嘛？ 系啦，剩翻 A 同埋 B 啫，就系大脑对于未完成嘅事好快忘记，定系对于完成嘅事立即忘记咧？ 咁啊 B 啦。 我覺得你覺得咧，校長？ 我覺得就係 未做 A 定 B， 未做完。 係啊，你可以諗下你自己對於啲未完成嘅事，你係會點樣或者係做完曬件事之後，覺得你又會有啲咩反應？ 我覺得做完應該仲有少少記憶㗎，嗬？ 係，應該係。 你估 A 應該嘅， 你估 A， 我哋估 A。 係啦，我同校長一對， 我 B， 我 B， 我估 A。 正確嘅答案係。B 好得意啊！先唔好理嗰咩赛事效应先，原来咧我哋嘅大脑系好奇怪，有啲癖好嘅。呢一位咧就系、是、来自啲俄罗斯嘅心理学家咧，佢就叫做蔡格尼克啊。佢话咧，原来注意到一样嘢，如果你去叫嘢食，服务生似乎喺客人点嘅菜仲未上之前 ，OK， 佢咧系会记得晒你究竟叫嗰啲咩食嘅。但系一旦上齐嘅话咧，佢相关嘅记忆立即忘得光光。你问佢头先，佢讲嘅系啦，佢已经松晒，佢完全会唔记得晒。后来咧，佢喺实验室嗰度都做咗一个咁嘅测试，就系将试嘅嗰批朋友嘅话做一个好简单嘅任务，一部分嘅咧喺被呢个就系、是、未完成之前嘅话咧，打断佢哋，跟住咧就再做呢个评估。而遭到打断嘅人嘅话咧，佢哋就会觉得咧就呢个任务嘅话会记得更加好。但系完成咗嗰啲咧就已经咧就系完全唔记得晒。咁、所以咧亦都可以咁样讲到嘅就系话赛事效应讲紧大脑系好唔中意未完成嘅状态嘅。所以我哋嘅电视节目系成日应用呢一样嘢，就系乜嘢啊？哭住你。 即嗰件事，又或者嗰个劇情係未完嘅，所以呢你个脑好唔鍾意好唔开心，你就要继续再追睇落去啦。 对人性嘅了解又多咗啲。 冇错啦，呢个就为之叫做赛事效应啦。漏唔漏肥呀？ 漏肥呀，你讲完啦嘛，你记唔记得你头先讲咩嘢呀？ 记得，因为我已经完成咗啦嘛。 真係赛事效应 喎。我就会将佢摆低㗎啦。好奇怪呢样嘢。 一分钟时间你先讲问题，我哋返嚟先答好冇。 校长你听过啦，过水门，即系有架飞机咧到咧，咁有啲消防车就喷水啦，或者只船啦又系喷水啦。咁呢个仪式咧，到底系嚟自边度嘅咧？原来咧以前啲士兵咧行一个军刀拱门礼啊，啲人行过咁啊，一代咗佢啦。Boy就是咧抛花的仪式，以前咧啲新人结婚咪抛花嘅，咁啊将呢样嘢 modify 就系变咗过水门。意思就是禮炮，嘣嘣嘣，咁啊禮炮要錢啫嘛，不如改做水咧，肥水算啦。D 就其實一次意外嚟嘅，唔知邊個咧，即系整咗啲消防車咧就噴咗啲水出嚟，以後啊都幾好啊咁樣樣。四個答案 ：A 軍刀拱門禮 ，B 就係炮花 ，C 就係發炮，嘣 ，D 就係意外。到底點樣去演變成呢個過水門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两个海外非常任法官郭廉思和岑耀顺向行政长官请辞，其中郭廉思说是由于香港的政治形势，但仍然对终审法院的独立性充满信心。行政长官李家超对两人请辞表示遗憾，强调实施香港国安法和就基本法23条立法，保障市民依法享有的人权和自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说，完全有信心中院不会因为法院人员变动而影响运作。大律师公会相信两个人辞任不会影响中院履行司法职能，律师会说对香港的司法独立和诚信充满信心。政府宣布10项短期控烟措施，包括禁止排队的时候食烟。医务卫生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说，希望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以较易执行的地方，例如搭公共交通工具排队、排队进入主题乐园等作为起步点，长远建立社会氛围，俾市民明白任何排队情况都不应该食烟。至于在有队伍的地方聚集，是不是属于規管範圍？李力剛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今次主要側重排隊的時候食煙，草擬法例的時候會說明怎樣落實。对于有意见认为禁烟措施影响旅客，尤其是商务客的来香港意欲，李力刚说相信控烟政策制定过程已经作出全面考虑，旅客来香港是整体体验，并非单是控烟措施就会影响来香港的意欲。体育方面，欧洲国家杯决赛周即将展开，今届热门之一英格兰公布球员名单，曼联后防哈利麦佳亚和曼城前锋基亚利殊并没有入选。领队修夫基公布最终26人名单的时候说，31岁的哈利麦佳亚4月的时候小腿受伤，无法确认能不能够及时复出。他又说基亚利殊和热刺的麦迪神不入选，是因为有表现更抢眼的球员。今届欧国杯英格兰被编在 C 组，首战对塞尔维亚，接住对丹麦，最后同斯洛文尼亚对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端午节和随后一两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87点，跌89点，总成交金额54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1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29点，跌1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66跌1毫，美团111.7跌1蚊，腾讯控股376蚊跌5.6，恒生中国企业66.24跌3.8，快手52.2跌1.85，南方恒生科技3.72跌5.2，中移动74.85升2.5，中芯国际18.12升6仙，小米集团17.64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55.81，瑞士法郎0.89，加元1.367，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279，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38654点，跌48点。港金报22155蚊，升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7.77美元，卖出237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你讲翻几宗交通意外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白雀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经过要小心啦。另外，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启田道都有坏车，慢线封闭，一大车多，咁龙尾就排到观塘道近翠屏道噶。另外，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金竹角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油荔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一家大细贺端阳。 我是 Mini Hong Kong 的李志刚啊，端午节我约晒屋企人一起游龙舟水啊，又可以强身健体，又可以联谊。 我是 Jenny 林静丽，端午节梗系要食粽啦，我同妈咪会一起系咁包粽食啊。 作为一个吃货的我超 B 咧，梗系同屋企人一起食晒所有粽去啦。 Mini Hong Kong 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曾经。少女的生命因为她出现一线曙光，二人重遇，当年的少女以理想和热诚回馈对方，照耀彼此的人生。陈伟霆、张若楠，国剧830照亮你，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Hello， 我是太健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 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丰收快活日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丰收快活人，电话号码18723888，打嚟一间点唱。好啦，头先啊马小强嘅问题我未答嘅， 就是、过水门，过水门系啦，呢个传统同埋习俗系由 来源系咩咧？ 系啦， 我都觉得系 D， 系啦 ，D 货多 ，D 货 啲，三个都系 D 啊，三个都觉得要 三 D， 校长有冇分啊？咁样？ 咁啊！而家暫時嚟講， 未有 分， 未有 分 啊！緊 要係，咁你係咪想提我哋啊？ 我冇提你，個德貴人提你。 文娜姐唔使咁大反應，快講啊！啱啱 破紀錄， 冇。 OK， 好，我揀啲。 你揀啲， 系啦，我揀啲。Okay. 校長你 冇全部都係 D 啦， 校長。 揀下其他，揀下其他。 係啊， 揀下其他。如果係咁咧，最似當呢個係 A。 嗯，你咧 軍咁啊， 軍隊，因為同係 啊， 咁我揀其他咯， 飛機啊， 平啲咯，唔使錢咯，嗰個係咩啊？ 花咯， 花 唔係 我軍啊禮炮， 禮炮禮炮 係啦，因為砰一下都要錢 嘅 嘛 ，A C D 好 A C D 好，答案就係校長啱嘅。 好犀利啊！ 係啊，校長好叻啊，因為以前佢哋攞住個軍刀行禮啊嘛，咁就譬如話新人行過啊，諸如此類啦，咁佢就將呢個 modify 就用水去噴。 哦，哇，好嘢，好嘢，好嘢，校長好犀利， 犀利， 好啦， 我到你啦， 到你啦，校長， 好好。嗱咁啊，大家喺香港裏面咧，就大家都知道我哋有山啦，我哋好多山啦，香港最高嘅山就係大帽山啦，係嘛？咁但係海裏面最深嘅係邊度地方咧？咁樣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咧？ 冇 諗 過啦，香港水域啊， 係啦， 香港水域， 香港水域 有咩？有分㗎嘛？ 我俾四個答案大家揀下， 維多利亞港 好啦，就呢個答案啦，就呢個答案係其中一個答案啦嚇，即係選擇。 社會都讀過噶嘛？ 嗱，維多利亞港水深廣闊啦， 係啊，水深廣闊 冇錯。維多利亞港嘅正中心嚇，呢個係第一個答案。 係 第二個答案咧，就係鯉魚門嗰個位置，鯉魚門嘅水深即係東面嗰個出口啦，維多利亞港嗰度啦。第三就係吸水門。吸水門即係西面嘅入口啦，嚇、同埋最後一個答案咧就係羅州。嗱，羅州嘅位置喺邊度咧？就係、是、蒲台島，大家有冇聽過？ 聽過。 喺處對南南面係啦，咁最南嘅北面咧就係羅州啦。 嗯， 呢兩個島中間嗰個位係咁四個答案。 咩位置最南嘅北面咧？ 最南嘅島嘅北 面 嗰、那個。 哦， 羅州。嗱，我再重複個答案，第一。維多利亞嘅正中心，即係天星小輪蛇行嗰條嗰個水深。第二就係鯉魚門，第三就係吸水門，第四就係羅州門。 嗯， 我一係試下啲， 係 維多利亞港。其實我想 維多利亞港， 因為佢咁啱加噶嘛。 咪係， 因為 水深廣闊， 水深廣闊佢咁講啫。 佢嗰啲大船咧都喺鯉魚門嗰邊入 噶嘛。 你冇嘢，我唔識啦。 有到鯉魚門度過嚟咩？定係吸水門過嚟啊？ 鯉魚門多， 鯉魚門多， 係啊， 嗰啲漁船啫喎，係咪啊？ 唔係大遊輪啊，大船啊， 我亂講啫。 我諗鯉魚門， 我揀鯉魚門。 O K， 你揀曬啦。 但係其實 羅州仲有一個嚟嘅， 我未揀。 羅州都似， 羅州我揀。 好， 我揀 羅州。你揀鯉魚門，我揀吸水門。 好， 吸水啊 嘛，鯉魚門 吸水 都有， 吸水吸水係咪？ 冇錯，有冇啱？ 答案係羅州門。 哇！ 其實咧，維多利亞港咧，其實就唔係好深嘅啫， 係啊， 真係十平均係12米到啦。 哇！ 如果係嗱，如果係吸水門咧，就係25米左右。 哇！ 咁啊，鯉魚門咧，即係東面嗰個出口咧，就43米。 哇！都好深喎。 但係全香港水域最深嘅地方咧，就係喺蒲台對上下羅州門嗰位，有66米。 哇！ 係啦，66米你喺陸上就唔係好即係好闊啦。但係其實喺水底咧係一個好深嘅位置， 係 啦。咁亦都有少少知識，大家知道啦。咁而家其實因為佢係最深咧，咁其實最好係做乜嘢咧？ 釣魚？ 唔係， 潛水 唔係釣魚，唔係。 喂，你做啲乜嘢？我做啲乜嘢？ 最好咧係放一啲咩嘢落去，有殺傷力就最大。我哋 殺傷力。 平時有時成日新聞都睇到咧，揾到啲戰前嘅炸彈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而家嗰度地方咧就係政府嘅爆炸品嘅傾倒區嚟嘅，即係咧，如果佢揾到啲炸彈咧，有部分都會抌落去最深，咁萬一有咩事咧， 深水炸彈 傷係 傷害，傷害就淺啲， 傷害就最細啦。 係啦係啦， 咁咪炸死啲魚咁點搞啊？ 但唔會真係炸㗎嘛？ 係啲魚好聰明啊，知道有啲喐咧就會走 水。 地震啊，咁樣爬上， 第一時間走， 你哋炸魚 啊！海洋生物好聰明， 好。第二題， 好嗱，講完水深咧，就講下水上高啦。香港咧喺即係大嶼山、馬灣、青衣同埋即係呢個九龍西嗰度，佢幾個島聚啦，咁連接中間都有啲橋嘅。 係 邊條橋係最高咧？ 巴比橋 第一條啊，巴比橋。 Thank you。 李麗蕊啊！你阻住我，你冇心機，你出去啦！對唔住啊， 你繼續繼續。 低嗱 A 大家熟悉嘅青馬大橋， 青馬最高啊嘛， 最高 青馬大橋。 第二就係丁九橋， 丁九橋。 第三就係吸水門大橋， 又嚟 吸水門大橋。第四就係昂船洲大橋， 昂船洲 呢個比較難估啦，係咪啊？ 都是撞的。 我想问一下你的最高是指个桥 离水 离水面。 水面到桥底之间的、 那個。 不是那个是的。 OK, 好。 离水面啊。 校长 B 是什么啊？丁九。 B 是丁九桥。 丁九不是很矮的。 丁九。 很矮的。矮 的是的。 我跳过都掂到。 你刚才跟我的赛事啦。你又再什么事不是答错。 校長在這裡定不好我們握手失禮啊 我好清嘛 吸水 昂船洲應該都不是很 昂船我答 昂船吸水清馬 係啦， 清白 係啦，有冇人啱？有冇人啱？有冇人啱？有人啱？係啦， 都係你啱嘅例子。 哇！ 昂船洲大橋係啦，呢個係 校長啊，佢叫做狀王啊， 係犀利，犀利，犀利， 係啊， 可惜我哋 撞極都 唔生，但係可以做女老師喎， 好啊，好啊， 好啊，可解釋點解係呢一個咧？ 昂船其實呢啲橋咧，因為都會有好多 大船經過，所以要高啲， 因為如果是回國內的那個路線呢就會經過大嶼山和即是青衣這個水道呢就會近一點、就不用兜過大嶼山的底部的、當然了、即如果太過高的輪船呢都要走在大嶼山以南的、但是為了可以令到輪船可以過呢所以啲橋特別起得高的、其實當中呢就是昂船洲大橋有 73.5 米的、青馬大橋呢同埋丁九橋都係62米， 都唔差。 係啊，爭少少。 丁九橋都唔係好差。 吸水門大橋反而係最低嘅47。 我唔制啊！ 咁你起高啲 嘅啫， 夜馬偷偷你。 我叫我爹哋出錢起高啲。 好，長知識。好，第三嚟啦。 咁高力做乜嘢？ 好，咁我問埋，我問埋第三條啦。第三條咧就係都是跟水上相關的人，你知道大家香港很多人在水上工作，很多生活都有的，所以很多人都會是拜天后的。 在 香港呢也都有呢，超過保守估計超過100間天后廟的， 在 不同的地方。好了，那我的問題呢就是哪間天后廟的歷史是最悠久的呢？有幾間你們一定聽過的。 是啊，我知 道。那第一就是廟街啦，廟街大家知道邊個 係咪？廟街有天后廟嘅， 廟街有一個好大嘅天后廟咧，有個廣場嘅咧， 係啊，廟街 旁邊係冇錯。呢個 A， 第二咧就係天后個天后廟道有一間天后廟，顧名思義天后廟啦。咁第三咧就係喺西貢嘅佛堂門。系啦，佛堂门。第四咧就系、是、土瓜湾啊，有间天后庙嘅，都有间红磡啊，土瓜湾有间天后庙嘅。咁啊，边间嘅历史系最悠久嘅？ 我都系觉得西贡佛堂门，呢个水上人嗰啲啊嘛。 系、 OK， 庙街 我估啊 ，D 即系 土瓜湾红磡， 土瓜湾红磡。 有冇人啱？有冇人啱？有冇人啱？ 梗系啦，肯定我哋啱啦。 系啦，你两位啱。 哎呀，哇！你全中喎、啊， 真系聪明。 唔系聪明，系撞噶咧。 唔系我聪明噶， 我 识噶。我 听人哋讲过，系西贡呢一个咧，系对住个海噶嘛， 系 好靓啊嗰、那个。 呢 个 系佛堂门嘅天后庙咧，其实个历史系最悠久嘅。 几多年啊？ 咧系已经系758年， 七百几年 系啦，系一系一二六。六年 哇， 一成系南宋嘅时候咧， 好犀利啊，好有力。 阿宋帝炳有冇？ 但系从来冇即系再装修过。 有， 一定 有， 一定 有，一 定 有，系。咁但系而家多数去嘅咧就除咗系布袋澳嘅村民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就系本地嘅一啲船嘅公司啦，或者系啲渔民咧嗰啲都会系去到呢一个，因为呢一个系即系历史最悠久， 好犀利，七百， 仲可以去布袋澳都食海鲜。 冇错， 咦唔系喎。啊、校长，你学校有冇海鲜食噶？搵你只柱， 梗系有啦，点会冇啊？系咪？ 去啊！校长 食鲍鱼，系啊，鲍鱼之后跟住咧有海鲜食噶。 我哋侧边嘅沙滩咧，成日都有啲渔民咧攞到啲鱼咧喺沙滩嘅即场， 够晒新鲜啊！ 咁啊，好新鲜。 咩时间最好啊？ 通常朝头早啦， 朝头早 或者系晏昼有一转啦， 晏昼嘅， 晏昼晚有一转啦，系。 哦，哇， 正啊！ 哇！好期待， 我想去读书啊！ 咁你又超龄啦，好啦，我哋下一题啦， 第四题， 第四题啦。 OK， 好啦，最后一题咧就系嗱，通常我哋 哇咁多嘢， 台风啦，有台风嘅时候咧，我哋成日都话系挂风球咁， 系 哇挂风球啊？点解挂风球系挂风球咧？咁样咁我四个答案，咁第一个咧就 系 气象图，因为嗰个。颱風嗰個形狀咧，係似一個即係球形，係球形嘅，咁我哋就叫掛風球。第二咧就係、是因為嗰個時候，舊時我哋香港啊，嗰個科技嘅通訊咧未係咁好嘅時候咧，咁我哋仍然係要靠一啲實物咁樣去掛上去頂，可能你哋都會有經歷過係嘛？咁啊叫掛風球。第三咧就是水面人啦，水面人咧佢哋叫颱風咧就叫風球，咁佢哋喺船上咧都會係即係咁樣講嘅個掛風球。第四咧就是船上係遇到一啲風暴嘅時候咧，佢會展示一個球形嘅標記嘅嚇，以讓即 係 其他人咧可以睇到幫手啊。 B 校长你嗰啲答案好差， 你都打紧波啦只船，你仲挂个波？ 系啊，我呢条我呢条其实谂住我呢条但系送俾你哋， 你送俾我哋， 我就拣个船挂个波， 为咗尊重你， 唔好错啊， 为咗尊重你， 咁都咁辛苦啊，系啊， 惊你唔开心。 我唔理解佢头先讲嗰啲答案，你 系 咪啊？ 系啊，唔系因为你打风落大雨啊嘛， 你 只船 仲 挂住个波， 睇唔到咯， 你都睇唔到啦。 系啊， 系啊，咁啊，但我尊重啊。 可能你重讲一次， 可能系真咧，系嘛？嗱，气象图里边吓个台风嘅形状似球，咁佢叫挂波就叫挂 风球， 挂风球啦。第二就系。舊時 靠啲物體， 係啦，物體真係掛上去。 但佢真係有 嘅 喎，以前係 啊， 你 第三 個兩三個人咁講。 第三就係啲水面人咧，佢哋都會即係打風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有啲球形嘅嘢係掛喺個船度嚇，以知識別啦，俾人。 會吹咗咁點啊？ 喂，船都唔出落去，船都唔出落去。仲有啲，仲有啲。 第四就係船上遇咗風暴嘅時候咧，佢哋有都係有啲球狀嘅物體。 C 同 D 啊， 都差唔多，都差唔多。系啊，系啊 ，B 一定系 B， 系啊，系啊，我 一定系 B， 系啊， 好 简答啦， 佢一定系谂唔到， 摄埋佢， 系啊， 执多条摄埋， 未开饭食开先， 系啊， 好， 诶，是但啦， 我唔知啊，你系咩？你 D 啊？ 我答啊，系啊， 我拣先， 我 B， 系啊，今次我哋， 系啊，答案系， 有冇噶？ 答系 B， 好嘢， 系啊，以前真系天文台讲乜挂上， 有噶，系啊，有几个啦，跟住有。兩個三角形咁樣 嘅，可能出得唔係咁好，應該 係都睇下我哋啲舊歷史， 係啊， 唔係我要逗你開心嘅，其實我哋 最緊要開心， 我都好明白， 開心啊，開心啊， 非常開心， 搞掂，好嘢。 好嘢， 好風騷添 ，OK 係咪？ 係啊，真係我覺得今集咧，韓國學校啊，校長嚟到咧，我哋真係 好 開闊我哋眼界。 冇錯，真係 唔好咁講。 我想問校長咧，其實咧，如果要讀韓國學校咧，會唔會特別嗰個學生，即係佢中意體能方面要好啲啦？能夠接受離開屋企一段時間啦，中意群體生活，會唔會係咁樣啊？ 呢個一定係我哋會比較即係重 啲 啊， 入啲 哦。因為其實我哋喺六年嘅學校嘅生活裏面咧，除咗係即係一般嘅傳統嘅學科之外咧，我哋有自己嘅校本海事課程啦。咁呢個海事課程咧，其實係有好需要啲同學仔咧係比較外向啊，中意玩啊，中意個海啊，尤其是咁啊，真係好緊要嘅呢樣嘢嚇。即係如果你中意個海咧，其實好多嘢咧都好容易咧係即係可以融入到落去。 有冇得船上實習？有冇得實習嘅校長？ 例如咧點樣啊？可以喺個海嗰度 嗱，例如一個海咧，我哋有個水上活動中心啦，咁我哋細細個嘅將來我哋培訓佢哋咧係做海事嘅專才咁啊。咁例如係紀律部隊啦，大家知道有水警啊、海關啊，或者係消防船啦，亦都係可以係做船長啦，或者輪機長啦。呢啲條件咧，其實係需要早少少去建立嘅嚇。咁所以我哋咧就透過我哋嘅水上活動中心咧，喺中一嘅時候就已經係孕育啲學生嚇。每一個學生咧頭兩年咧都要係即係必須必修嘅嚇，就喺下課之後咧就要去水上活動中心裏面選擇其中一個水上活動， 例如 啦就係例如係帆船啦、滑浪風帆啦、獨木舟啦、同埋龍舟啦，同埋蛙艇啦呢啲嚇，咁變咗咧除咗體能嗰個訓練之外咧，其實合作性啦，應付嗰個天氣啦，因為喺陽光啊、風氣、鹹氣啊、水流啊、折射啊呢啲咧，其實細細個如果可以真係習慣咗嘅話咧，將來對佢即 係 喺呢個行業裏邊去做嘢咧，係好大嘅幫助。 啊，校長，我請教你啦，雲船浪咧，你有冇啲咩方法㗎？係 啊，有冇撳個人？ 因為有啲人天生特別容易雲船浪 啊。有啲係話天生嘅，咁但係咧，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人是習慣的、人有一個機制呢其實是習慣的、即如果、有些是、如果是高空的工作會不會是、位高、如果是真的持續去做呢其實都會是慢慢克服到、我相信大部分都可 以你暈不暈船浪的你 我不暈的可能我的基因問題 即是習慣了 試過很大浪我都沒什麼問題 校長、我又問一個比較蠢的問題、有沒有什麼迷信的聽過人家說 你話船啊嘛，即係我諗大家都聽過啦，就食飯咧，因為魚啊嘛，魚就喺海度， 反轉 嘛，真係唔好反轉咯，呢啲咯，呢一類咯。 OK， 好多謝曬校長，有咩同我哋嘅點唱嘅名單你講講嚇？ 係啦，點解會揀呢一隻歌，同埋想點唱俾啲咩人聽咧，校長？ 其實咧，我今日揀呢只歌咧，就係一個英國嘅老牌歌手啦 ，Rod Stewart 嘅《Sailing》。咁其實我好中意呢首歌嘅原因咧，就因為個歌嘅內容裏邊咧，其實係好反映到一啲航海校嘅救生啦，佢哋當年是走遠洋的時候咧，那個漂泊嘅海洋嘅生活啦，雖然是很艱苦嘅，亦都經常會思念啲屋企人。咁但係咧，佢哋永遠咧保持住一個即係好樂觀啊、好積極嘅人生嘅態度。咁時至今日咧，我哋都係即係繼續係培訓好多嘅年青人啦、海事嘅專才啦，佢哋好大機會會係投身呢一個方面嘅工作嘅。我希望透過呢只歌咧，可以將我哋咁多年歷代嘅航空校嘅學生咧，就聯繫起嚟嚇，繼續發揮我哋嗰、那個。优良的传统，咁我亦都希望将一首歌咧就送俾一啲热爱海洋、喜欢海洋嘅朋友。 好， 多谢校长， 好多谢多谢大家。 Smith 嘅呢首《四零》去到十二点。星影啊，翻嚟我哋听会有车路的士同埋点唱嘅时间啦，18723888我哋电话号码。今日天气多云间中有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周末期间仍然天气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常有数天咧，阳光同埋炎热嘅。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十二点答二啊！一翻嚟咧，答半日点唱嘅时间18723888。不过呢个时候。 跳车， 大家好啊！ 有你鼓励， 系啊，超开心啊！ 到嚟 端午节啦，先同大家讲声端午节快乐先。因为要配合翻大家，我哋讲，我哋仲要零零下楼楼下。 系啊，我中意咁样。 冇错。喂，嗱，端午节要快乐啦，但系咧，其实咧，揸车嘅朋友们咧，有一样系最唔快乐系咩咧？就系遇到一啲嘅叫做啊罪案、爆窃、偷车等等等等。其实今日咧睇翻你准备咗咧资料咧，我谂翻一样嘢咧，以前真系有嘅，而家我谂少人用啦，叫太锁啊。 系啊， 我先啲回忆翻晒嚟，即系好耐以前咧，太锁呢一样嘢咧，系尤其是新车啦，咁你会惊人嚟偷嘅。就会用太锁，但我话俾你听，太锁系令揸车个系好麻烦， 好大嚿嘢嘅嗱。首先，我哋呢度在座咁多位见过太锁未先？ 见过， 用过， 边个举手？ 用过添。太锁有两种，一种咧就咁锁，睇啲锁埋个 pedal 嘅。 系啦，佢有基本上咧，佢个概念系点样嘅？个胎盘圆形噶啦，咁我哋系加支打环支环摔咁样，好长嘅。咁佢摔过去，有啲系叉住只门咧，有啲叉住个窗门啊。但系你头先讲咗另一个就一下就叉落个地。 插埋下边，系啦，勾住个油门，锁住佢。 但系大家谂翻啦，如果未见过朋友谂翻呢件事，呢一嚿嘢我哋揸车嘅时候摆边度好先？ 摆后边咯， 系啦， 好麻烦， 都好麻烦。佢一嚿系， 佢个伸缩噶， 系伸缩嘅，一嚿好重型嘅金属。 系啊， 但 系 咧当时系讲你点样伸缩佢都好，佢个范围都好大嘅。跟住你就谂啦，我哋由前座揈佢个乘客位啊，或者去咗后座嘅时候，你中间要经过好多嘢噶嘛，冚嚟冚去啊， 拎翻啦， 跟住刮花啲嘢啊。 再唔好讲个时间，你每次咧又要拆，即系搵锁匙揭啦，跟住去拆，即 系 好烦咯。到你落车又要再锁，咁我谂啊，如果你落车五分钟，你锁唔锁啊？不如你落车。即系浪漫少少，你锁唔锁？即系咁咯。 我其实应该，我之前咧就正正就发生咗一样咁样嘅嘢啦。咁我其实当时仲喺外国生活紧啦，喺澳洲。咁 我你俾人偷咗嗰个锁， 但系唔偷你架车， 个锁值钱啲， 唔要你架车。 嗱，咁点样咧？其实我都有类似咁样。佢系点样？嗱，当时系一架好旧、好旧、好旧嘅车嚟嘅，因为。第一部車，咁就心諗，其實隨便擺都冇人搞我啦，係咪先？成條街咁多靚車喺度，咁我就做漏一件事嘅啫，就只不過因為澳洲嗰啲就算拍到喺市中心都好，佢其實啲街燈絕對唔係香港咁光猛噶嘛，咁暗暗地嘅，咁我當時落車就係因為係諗住落車買嘢，五分鐘嘅咋，對面就係超級市場，諗住買完就翻轉頭。就係冇 lock 到嗰個胎盤鎖，咁點樣呢？咁就好似架車完全冇防備咯，咁啊舊車， 但係有鎖鎖門嘅， 有鎖門嘅。咁但係我做漏一樣嘢咩？就係當時我落車，我冇打開曬嗰啲叫首飾盒啊，冇打開曬煙灰缸嗰個盒仔啊，樣樣嘢閂埋曬，咁我就落車。 點解要咁啊？ 點解要打開？ 要打開嘅？ 點解會咁樣咧？嗱，我先俾 嘢偷， 係啊，先俾個 tips 大家，外國生活，如果大家要預備去外國生活，要留意一樣 嘢，得意啊！ 真係噶，你外國生活 到而家都。系咁噶， 到而家都系咁样噶。 哦、 你拍喺啲市中心啊，或者一啲叫做冇咁安全嘅地方，有机会俾人搞嘅地方，你打开晒嗰啲嘢，点解就话佢我架车冇嘢俾你偷，你真系唔好拣我，你拣隔篱嗰部，真系你唔好拣我。 车尾箱使唔使打开啊？ 咁啊冇计，打唔到。 咪系咯，咁咪系咯。 因为点解咧？佢哋系会怀疑啊吓嗱。好多喺外國俾人爆車嘅車，咁佢哋咧會去先有啲踩線啦，有啲係會分析你部車嘅， 咁保險公司講過㗎，呢個保險公司嘅嘢嚟嘅。佢哋留意到一樣嘢，亞洲人喺外國嘅車牌都會出現好多一個特徵嘅，例如係咩呢？我哋嘅車牌號碼好興出現啲三啊、八啊，或者八八八啊咁樣，即係一啲好靚嘅車牌，咁就會係亞洲人嘅車嚟嘅。咁樣咧，佢哋就懷疑咧。嗰一樣嘢係會招致賊人會覺得我哋啲車裏邊亞洲人嘅車裏邊係會有錢喺度，咁、所以咧 可能真係其實曾經有過， 真係有噶，真係數據嚟 嘅，係啊， 係啊，跟住佢哋就講哇，佢哋懷疑你部車有錢，所以一見到你櫃桶閂埋曬之後，咁會點啊？就搏你咯，係、就搏你噶啦。咁所以係真係好冤枉嘅。我嗰次就係咁樣，又冇落到鎖，跟住佢哋就會覺得易喐手嘅車啦。咁啊，跟住就真係啦。五分鐘之間嘅啫，出到嚟，哇！玻璃爆曬， 跟住 佢玻璃爆曬之後， 係 啊，跟住佢就，我寧願佢偷埋我嗰個，講真，跟住佢就誒點解我會講話提大家開曬呢啲？佢就係好簡單嘅，爆完我玻璃，佢都唔係諗住偷我架車，開曬我啲櫃桶抄咯。跟住乘客位同司機位中間嗰嚿嘢佢開曬啊，跟住乘客位個首飾箱開咗啦， 都狼死 喎。係啊，咁其實佢哋就係想揾嘢嘅啫。咁既然講開呢樣嘢，俾個 tips 大家啦。外国生活除咗我哋叫做开晒呢啲嘢，叫以示清白，我冇一架车里边，千祈唔好摆一啲叫做jacket 啦、外套或者一啲袋啊、背囊啊， 呢个系呢度系， 千祈唔好摆呢啲嘢喺车厢里边，就算香港 包里边或者值钱嘢， 系啦，何必去俾人哋觉得会有潜在有嘢可以攞得到咧？咁呢啲都系会俾人爆车，好大机会发生嚟嘅，自己做少少嘢啫，已經可以避免得到嘅嘢嚟嘅。 我試過咧喺一啲比較靜啲嘅地方咧，我會將個背囊，但我又唔想拎住個背囊啦。舉例，我即係出去一陣啫，我會將佢擺喺後邊咯，即係車尾箱睇唔到嘅地方。 冇錯，我而家個習慣都係嘅。譬如大家睇見我部車，我部車眼見嘅範圍。乜都冇嘅，絕對唔好有嘢留低喺度，俾人哋覺得 少少幻想， 好唔好試下咧咁樣都唔好發生。 我好中意將啲嘢擺喺度，跟住亂七八糟咁樣，係啊，又帽又衫又圍巾咁樣啊。 咁其實咧又可以俾少少 tips 大家啦。咁其實 你可唔可以貼一張相，腳裡面冇嘢㗎咁？ 掛到符喺度應該 OK 吧？ 邊個偷手爛咁樣係嘛？ 其實我掛我自己個樣， 講真 喎，掛張相喺度都。 香港我冇做。去到外國嘅時候，我已經真係做一樣嘢嘅，我直頭話no cash 咯，即係我擺張紙喺度就 no cash 咁樣就叫做辛苦咗好大段時間嘅。咁 而家都唔會有好多 cash 你擺喺個車度啦，係嘛？ 純粹講啫喎。嗱，我哋香港或者國內，我哋因為嗰個電子支付實在太方便啊嘛，咁真係少咗現金嘅，所以喺香港而家呢刻俾人剝玻璃偷嘢咧，其實香港事實真係好少發生。 但係前先我聽過咧，除咗現金之外咧，有一樣嘢都幾受某啲賊歡迎嘅，就係好靚嘅音響或者一啲嘅 device 係比較貴嘅，一睇就知道哇正喎！呢樣嘢你點睇咧？ 冇錯，我又想講，大佬我哋係冇夾定嘅嘛，係咪？ 冇， 我俾人爆過太多次車啦。我有一次 就係爆你音響啊！ 就係俾人爆音響。 你而家買啲好貴音響？ 唔係啊，但係好慘，當時又係喺澳洲，咁係發生咩事咧？咁其實嗰啲音響講緊以前都仲係要自己外置，即係加個換面板嗰啲嘢。 冇 係啦，咁我當時咧就係有一個嗰啲換面板嘅音響啦。咁、有一日發生咗咩事咧？又係好多個巧合夾埋之後就發生咗嘢啦。咁我當日咧其實拎咗架車去俾人洗，就順便蒸汽清洗埋個內籠嘅。咁大家會諗到啦，蒸汽清洗完個內籠之後，你架車就濕有個濕氣喺度噶嘛。咁佢哋通常嗰啲公司都會建議嘅，你個車留翻一條少少嘅罅喺個窗門嗰度通風嘅，等佢譬如 overnight 第二日可以完全乾曬啦。咁我當日翻到去我就真係留一條罅仔喺個玻璃嗰度嘅，但係又係啦。落車嘅時候，嗰刻唔記得咗將嗰個音響嘅面板拆走，就純粹就吸住。 你每日都要拆走㗎？ 我以前 我都聽聞係有啲人係每日拆走， 每日收埋嘅啫，純粹係拆咗佢。咁佢就唔知道啦，甚至乎佢爆入嚟，佢冇個面板，佢舊嘢都用唔到㗎嘛。咁當日咧，我就冇拆到個音響面板啦，就拍咗翻去自己停車場咯。喺自己個停車場裏邊。当晚是怎样呢？我不知道是因为我部车定是隔离的车，又是当时是一部旧车来的，但隔离全部都是一些漂亮的欧洲车在我隔离，几部好像车 前安定。 我就想着你怎爆你都爆不过我了，怎知当晚我们是连续的停车场里面被人剥了五定六部车的，全部 没看家的吗？ 其实呢 外國嘅停車場係真係好少嘅，即係好多都係佢跟住車入咗嚟啊，或者人喺個車閘嗰入咗嚟之後就冇染雞籠，即係外國大部分嘅停車場都係咁樣嘅，所以自己嗰個防禦意識要好高啊。咁當時第二單我俾人爆嘅就係咁樣，就俾人哋又係卜車窗咯。所以其實我而家卜車窗都經驗幾豐富嘅，俾人卜嘅話， 其實咧卜車窗係一個損失啦。但係其實咧，曾幾何時咧，香港咧偷車係幾普遍嘅，尤其是系有话有啲车咧，咩有人落 order 咧，跟住尤其是有一排咧，七人车或者嗰啲大部嗰啲咧，系一个叫做几主流被偷嘅。咁嗰阵时咧，我试过买一部嘅七人车咧，佢话你嘅保险一定要唔知指定要某一种某一种系好贵嘅，即系净系个保险都几万蚊。 系啊， 如果你唔买咧，就唔出得呢一部车咁样。 其实咧，当年嗰个情况咧，有少少似而家嘅电动车嘅，因为而家嘅电动车佢普遍嚟讲啦，个保费都系相对应比我哋有车系贵咗上去嘅，点解咧？因为市面真系太多啦，咁好多个因素嘅。以前就偷车啦，影响咗个保费贵啦。而家系因为意外率导致到嗰个保费贵咗上去嘅。咁去到而家呢刻咧，其实香港话实际将你一部车完整咁偷走嘅，其实比起相对八十年代啊嗰啲时间咧，其实而家呢刻系低咗好多好多啦。 系啊， 但系啦，同样嘅嘢偷车就喺外国从来冇低过，而且越嚟越高嘅添。 点解嘅？ 系啦，咁大家可以谂翻，因为其实外国就真系每一个家庭有几部车喺度啦，代步必需品嚟嘅。跟住咁而家讲紧佢哋嗰边嗰啲二手车，其实都相对香港系贵好多好多嘅。二手车喺外国价钱绝对有市场嘅， 即系偷。 香港我哋拎咗去劏嘅车，其实好多车香港吓已经唔系环唔环保噶啦。佢五年嘅车已经无端端被人挖够，有好多五六年车无端拎咗俾人劏， 因为唔想验车嘛。 系啦，咁但问题同样嘅车嗰个年份过到外国人，你当佢新车咁揸嘅，咁所以呢一样嘢已经一个好大嘅落差啦。而家佢哋嗰个偷车个惯性喺香港同喺外国嗰个难度咧，原来又有好大分别嘅。外国你谂下啦，我哋嗰啲车全部都喺自己一间屋。個 garage 裏邊啦，個車房裏邊啦，香港你起碼係多層式停車場，你要離開到個停車場，你個難度係高好多噶嘛。咁所以咧，又可以俾少少 tips 大家啦。咁喺香港，如果住郊區嗰啲啦，獨立屋或者甚至乎係自己部車喺室外嗰啲，要留意幾樣嘢啦。咁點樣自己去避免俾人哋去偷車咧？因為而家所謂全球都係噶啦，偷車就唔係走去睇戲咁樣撩爛你個時膽啊！揾條電線搏一搏，唔係咁樣嘅嚇。有冇留意而家我哋嘅車匙通常都係電子車匙先？咁而家我哋嘅車匙仲要多咗好多功能嘅喎。我哋係講有啲係需要撳掣，有啲係連掣都唔使撳。 擺手買嘅， 你擺到行到埋佢架車，擺隻手上去，只要條車匙喺自己嗰度嘅，咁就一掂落去，佢就自己可以lock門或者去開門咁樣 keyless 嘅。咁其實咧呢一樣嘢咧，好處與壞處嚟嘅。咁點樣為之好處與壞處咧？咁其實有冇諗過一樣嘢？其實我哋呢啲車匙，大家有冇諗過，原來可以俾人抄匙嘅？ 有聽過，有睇過篇文章 係 咁講。 係啊，其實係講緊佢好簡單嘅啫。如果佢哋有相對應嘅一啲硬件配置啦，其實喺外國最容易發生嘅啦。咁譬如有啲人慣性會一翻到屋企，將啲車匙啊、鎖匙啊，全部放曬喺門口一個兜嗰度嘅，好多屋企都係咁樣做噶嘛。咁其實嗰啲情況咧就最容易俾人抄匙啦。咁佢只要見到你部車喺門口。佢專係偷嘅，原來話偷車高峰期個外國保險，佢哋有個 research 出咗嚟。夜晚凌晨三點零，咁佢哋會點樣做呢？就係拎住一啲相對應嘅儀器啦，只要喺你屋企門口，唔使好耐大家估一下佢抄你嗰條車匙要幾耐？ 一分鐘。 一分鐘， 我覺得係十五秒。 十五秒。 係咯，我都總之係好短時間咯，係咯。 其實官方啊，佢哋真係睇住片，見到錄影住啲賊係點樣做。二十秒内，佢已经系可以由开唔到你部车门，乜嘢资料都冇，佢拎住嗰啲器材喺你门口停低二十秒内。 屋企门口你先 系啦，屋企门，因为好多外国嘅都系条车匙就喺嗰度附近啊嘛。跟住嗰条车匙个有效范围其实好大， 可以好大， 可以好大，其实系讲紧廿四米嘅，大部分都系。咁你其实好远嘅吓，咁佢哋一接近咗你廿秒内，佢已经抄你条车匙，直接就已经可以开到你部车。直接可以揸走埋你部车咯，佢而家系夸张到嗰个偷车系唔需要去撬嘢嘅，咁所以大家要好小心啦。咁建议噶啦，喺香港又好， 外國都好嘅。如果你條車匙係有免觸式，即係你一掂個車門可以開到門嘅嗰種情況嘅話咧，你就唔好下下走去撳掣啦。 嗯， 原因係咩啦？因為撳掣嗰下咧，其實就係嗰個佢叫做發射個信號最遠最大嘅嘢嚟嘅。因為講緊有啲人咧，譬如我部車唔記得咗泊咗喺停車場邊度，一路行一路撳，一路行一路撳嗰啲情況，你咪好遠，你已經係部車會感應到。如果喺你附近，佢會響噶嘛。其實嗰啲功能就係佢發射緊一個電波出到去。如果有人係要有心要抄你嘅，好遠，你根本上你都未見到佢，佢已經係可以透過你撳掣嗰下。抄咗你噶啦，咁自己埋到去啦，靠个感应嘅嗰个范围细好多嘅，咁所以而家好多新车都开始转晒用翻呢个近距离感应嘅技术嘅，咁所以嗰个系会相对应安全咗好多咯。咁 至少头先你所讲系对住门口去抄你条线嘅，我睇过上次咧，净系停车场趴你附近咁样抄，系咪都抄到？ 有另外一个做法咧，就系、是、佢只要其实有几个做法嘅，感应到你条线喺附近。佢透過佢嘅電腦，再加啲相對應嘅器材啦，佢係可以複製，即係只要你喺附近嘅時候，佢已經可以透過咁樣叫三重嘢之後， 拍低嘅啫，走咗佢就 走咗，佢就直接開你嘅。 佢試啫嘛，係咪啊？係啊，試啊， 所以呢一個係好誇張嘅，所以要好小心去用呢一樣嘢。但係我哋講到譬如如果以前嗰啲叫胎盤鎖，可能波箱鎖喺而家呢刻其實已經可能。冇乜用啦，叫做係純粹阻礙到佢幾耐時間，蹬慢佢嘅流程。大家有冇諗過我哋而家仲有啲咩可以做呢呢一刻， 其實係咪真係好似我哋啲行李咁樣？我係咪擺一個嗰啲 remote 嗰啲，跟住咧同你嗰個手機可以相對應啊？ 係 咪類似啲咁嘅嘢啊？ 嗱，呢一個咧就我哋喺香港可以做呢樣嘢，因為外國咧就有啲公司佢就唔使咁大嚿嘢嘅，因為而家我哋市面啦，某啲牌子嘅電話公司佢出咗一嚿嘢，一個好似餅仔咁樣嘅， 好好， 嗰陣好方便嘅，你就可以攝埋嗱外國嘅公係透過一啲商業嘅公司佢黐一啲一點點嘅嘢。咁嗰啲原來係衛星追蹤啊，咁我哋先講最專業外國嗰啲做法啦。咁佢哋嗰啲衛星追蹤嘅嘢咧，係一粒綠豆咁大嘅嘢嚟嘅啫， 咁細 咁細嘅嘢，佢喺車身裏邊佢擺好多粒，即係如果有賊上到嚟，佢見到識得移除嘅時候，咁佢都移除唔曬嘅，因為佢哋會收埋一啲好隱蔽嘅地方，某一張凳嘅凳底啊，某一條罅裏邊啊，跟住佢就會擺好多粒。嗰粒嘢係點樣做嘅咧？佢每一日係會發射7000次信號，去俾嗰間公司，佢任何時段有需要嘅，佢都可以知道你架車喺邊度嚟嘅。咁嗰啲係用嚟做乜嘢嘅咧？譬如你部車一俾人喐咗，跟住佢已經會通知你啦。即係喺一個唔正常嘅情況底下喐，咁你手機已經會收到通知，喂，你部車有人搞緊，仲要一路你可以睇住佢揸咗去邊一度嘅。係 㗎， 咁嗰啲就可以實時地，你一俾人偷車，你已經可以報警直。接話俾個警察聽，喂，佢而家去邊？去到邊？去到邊？去到邊？ 同你嘅手機係一樣，因為我試過就留低咗個手機啦，跟住我用我個電話嚟揾佢啦。佢話俾我聽嘅就係喺九龍塘咯。係 啊， 係啊，即係等於咁啫嘛。 就係咁樣啦。咁而家咧，我哋就用一個新啲嘢啦。我哋市面上面香港可以買到，亦都可以建議大家去試嘅。咁就有啲係專係俾車用啦，有啲就頭先講某間電話公司佢出咗嘅一粒餅仔咁嘅嘢。咁你就可以買幾嚿嗰啲嘢擺自己嘅車裏邊，收埋一啲隱蔽位置。咁嗰啲情況係做咩？咁你都唔係阻止部車俾人偷啊！佢要偷都係偷得到嘅，但係起碼你係實時會知道自己部車一 邊 見咗去咗邊度，你係追蹤得到。 好清楚㗎， 過緊海啦，過出咗公海啦， 見到佢， 明明係部車，點解已經喺個海嗰度浮緊嘅咧？係啊，嗱，嗰啲情況咧就最有效去。盡快揾得翻自己部車嘅，咁所以如果有嗰啲器材喺自己部車上面，真係出咗事，唔好彩啦。咁你報警之後，你起碼可以盡快話到俾警察聽，喂，我部車已經去到邊一度啦，可唔可以盡快去追截啊？咁呢啲都係而家我哋配合埋現有嘅科技最新嘅嘢嚟㗎啦。咁佢叫做防盜咯。咁個防盜概念同以前完全唔同咧，以前係阻住佢。蹬慢啲，佢可以離開案發現場。而家係你根本上阻唔到你。而家呢一刻，咁唯有就係你俾人偷咗之後，你可以做啲咩？盡快揾得翻自己嗰部車咯。 好，唔會發生呢啲事，大家小心啲， 大家唔好發生啦。 好，多謝曬， 唔該曬。 好啦，12:30嘅，聽緊風騷發人啦，啱啱有車路的士啊，講呢個車紅道嘅事情啊。翻嚟我哋有新聞報告，然之後就有點唱嘅時間，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两个海外非常任法官郭廉思同埋岑耀顺向行政长官请辞，其中郭廉思话系由于香港嘅政治形势，但系仍然对终审法院嘅独立性充满信心。行政长官李家超对两人请辞表示遗憾，强调实施香港国安法同埋就基本法廿三条立法，保障市民依法享有嘅人权同埋自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话：完全有信心，中院唔会因为法院人员变动而影响运作。大律师公会相信两人辞任不会影响中院履行司法职能，律师会就说对香港的司法独立和诚信充满信心。第二轮公屋入息和资产申报计划上个月底结束，房屋处处长罗淑佩说，在大约25万住满10年需要申报的富户中，截至前日已经收到超过22万份表格，占总数近九成，会向仍然未交表的住户发信，表明再不交表会假定无意继续居住，当局会收回单位。被問到近日受媒體關注的可白和何太個案，羅淑佩說有從媒體和網上注意到可白並非公屋住戶，所以不應該在公屋住，而何太就剛剛搬入公屋，所以並非今次25萬需要申報的住戶，但如果得知相關人士在內地擁有資產或者物資，當局會向內地查詢。政府宣布10項短期控煙措施，包括禁止排隊的時候食煙。醫務衛生局副秘書長李力剛說，希望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以較易執行的地方，例如搭公共交通工具排隊、排隊進入主題樂園等作為起步點，長遠建立社會氛圍，讓市民明白任何排隊情況都不應該食煙。至於在有隊伍的地方聚集是否屬於規管範圍，李力剛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今次主要側重排隊的時候食煙，草擬法例的時候會說明如何落實。對於有意見認為禁煙措施影響旅客，尤其是商務客的來港意欲，李力剛說相信控煙政策制定過程已經作出全面考慮，旅客來香港是整體體驗，並非單是控煙措施就會影響來香港的意欲。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端午节和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99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56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1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29点，跌1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67，跌9仙，美团112元，跌7毫，腾讯控股376.2，跌5.4，恒生中国企业66.26，跌3.6，南方恒生科技3.72，跌5.2，快手52.2，跌1.85，阿里巴巴77.3，升2毫，中移动74.9，升3毫，中芯国际18.16，升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日元155.6，瑞士法郎0.89，加元1.367，人民幣7.246，英鎊對美元1.279，歐元對美元1.09，澳元對美元0.6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21。日經平均指數報38628點，跌75點。港金報22155元，升15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83.14美元，賣出2383.65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一家大细贺端阳。 端午节啦，今日一齐庆祝啦！我小白决定开放屋企隔篱个海滩，一齐嚟啦！ 咁我加明达四一家大细嚟游龙舟水啦！ 咁船水梗系带埋爹哋妈咪嚟啦 ！Vicky 我就梗系想带埋两只心爱嘅狗狗一齐去啦！ 嗯，阿 O 大泳裤就得啦！ 晨光第一线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正义刑警，火拼黑恶势力。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对决， 由黄景春饰演的主角文禄阳，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圆滑亲和力十足，同拍档武健曾经互相猜疑，最终因为对正义有同样的坚持，而选择共同抗敌。 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最后半小时点赞嘅时间1872388，第一位朋友打咗嚟， 李小姐， 喂喂 喂 喂，李小姐喂喂 ，Hello， 你好啊，李小姐， 阿秀， 系李小姐啊，我系阿秀啊， 哦、阿秀， 啊、你阿秀啊， okay, 你好啊，我系阿肥啊， 唔系啊，我系秀丽嗰个秀啊 ，OK， 佢系肥丽嗰个肥啊， 你记唔记得我三月份咧打个电话嚟噶？ 你点俾你嘅大仔听啊嘛？ 是啊，他在英国，是啦、啊、我同你两个单一日。 我又是星期五来的。 我揸日啦嘛。 是啊。 你是我家姐嘛。 不是啊，你是 我细妹嘛。 是。 乱咁事。 今日呢好开心啊。 咩事啊， 我想打嚟呢就是祝我个细仔，佢喺6月11日。 6月 11日。 好啊。 细仔叫咩名字啊？ Matthew， Doctor Matthew， 哇，原来 Matthew 系 你个仔， 你个仔，咁我应该叫你表咩？ 表姑嘛， 表姑嘛，表姑嘛， 乱讲，系啊，其实好完美啊，因为咧，我想对两个仔都一样，咁阿哥打过嚟咧，细仔咧都打到嚟祝佢生日快乐。 哇，你要打到接通先得、 啊，几大个啊，仔仔？ 仔仔22岁， 哇，大个 仔啦，系 系啦。咁我想祝佢咧身体健康啦，样样嘢都顺顺利利，心想事成啦。咁同埋都想话俾其他听众听咧，其实咧爱系要讲出声嘅，即系讲出口。 系 系噶，系噶。 你咪成日 同 我讲噶。 咁对两个仔都讲、哦，我好爱你嘅咁样。 系阿仔而家喺边啊？而家你当你一讲， 好好彩啊！佢啱啱出咗去练习打流行鼓，我惊到 点解好彩啊？ 系啊，一齐听啊嘛。你怕走啊？ 我谂住好似上次咁咧，又静静鸡咧录个音俾佢。 哦，唔使你叫重温咪得咯。 系啊， 系啊，系啦，即系我想搞个惊喜啫。啱啱佢出咗街，我就好开心啊！ 抵死啊，受真好灵精怪， 系 咪先？咁 另外咧，我想咧祝埋佢堂细佬啊，天悦啊，咁佢6月21日咧就生日嘅。咁佢今年咧就考中学，咁我希望咧佢都能够顺利考入佢心仪嘅中学咁样啦。 几时放榜啊？ 唔知喎，因為距離我好遠。 心唔心連你都唔知 道。係啦，佢冇話俾你聽，佢想去邊間中學啊？ 啊，應該七月。我唔係好方便講個 事。哦哦，唔緊要， 唔 緊 要， 咁你姑媽定姑姐啊？ 唔係，我係 阿唐 嬸啊。 阿嬸啊！ 我哋真係好差 啊！ 呢 個 係啊，即係即係我老公個細佬個仔。 老公個細佬個仔， 叔個仔。 温暖 啊！ 係啦， 清楚知道， 仲有冇啊？ 冇啦，咁我再一次多谢咧三位主持同埋接听电话嘅靓妈啦，多谢你哋， 佢叫肥嘛， 心愿多谢你。 你今日 差 啦，你冇激佢 一位听众啦。 系阿修，阿修，阿修，呢歌咧好有意思，系咪啊？系咪你拣噶？ 系啦，系就系诶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送俾所有屋企人听， 送俾所有嘅人，系啦，多谢三位， 唔好客气，祝个细仔 Matthew 生日快乐 ，Doctor Matthew 啊，将来 好。 More than I can say， 送埋俾所有聽緊嘅朋友們呢個 啊， 正 常呢首歌。 哇哇耶耶， 好，好，準備，準備，準備，準備。三二一， 哇哇耶耶，小乜嘢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ee。 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I can say Leo 写嘅呢首歌，你继续唱， 得唔得啊？呢次 好好啊，我觉得你今次好过你啊，头先入，头先系走音啊，你知唔知啊？系你 wo 错咗， 系点啊？头先 wo wo 嚟 wo wo wo， 用咗九个方 法，好核突啊 ！wo wo， 好先， 好电话里边有 下一 位 Tommy。 Tommy 哥， 早晨 ，Tommy 你好， 你好啊， 你好啊 ，Tommy 哥， 点啊？ 阿马老师喺咪后唱歌真系听唔到，真系我嘅损失嚟。 你头先冇听到咩？ 佢有唱噶，头先 佢有 wo 到我头先。 嗱，我再 wo 多次，见下你 ，Tommy 哥， 三二一 ，wo wo， 哇！即刻同呢啲八十年代喺 disco 嘅回忆啊，冇 错。系啦，翻晒你啦 ，Tommy 哥， 系啊，最紧要你开心。 系啊 ，Tommy 哥边度发财啊？ 听到你的节目都很开心。 系啊， 做紧乜嘢？ 开心咪好咯。 退休 而家同你而家坐定定喺度同你哋讲紧电话咯。咁啊，想其实想有几件想嘢要讲嘅。 好啊， 请讲。写咗第一样嘢，咁啊，阿 Sir 话咁，而家我哋见到你嘅暗号，其实系客家婆啊，定系 Mac 定系先生先生 都得， 都得。 咦，你真系好熟悉喎。 系啊。 OK。 喂，呢个真系金牌粉丝啊嗱， 都 实知晒，知晒。 金牌嗰啲系比较着略为再阿姐级嗰啲啊。 咁既然系咁样嘅话，嗱 ，Tommy， 我想问你，如果系嘅话，我要你俾一个 password 我哋，你作系乜嘢？ 系啊。 我哋曾经试过嘅就有 Mac 啦，同埋有先生先生啦，系啦，客家婆啦，客家婆就叫我啫。 系啊。 咁但系就有时会撞到其他人。 你经常听我哋节目啦。点样做乜嘢？ 好难喎，好难霎时间突然间谂得到，冇你哋嘅转数咁快谂得到呢个暗号。 我知啦， 其实暗号你定咗咧，你喺个广大嘅香港电台讲出嚟，咁我哋就作为一个 fans 咧，我就会 系啦， 见到咧就 OK 啦。 好啊，阿 Tommy， 你系咪听咗好耐噶？风骚快嘅， 好耐噶啦，我由你主持框框古怪佬开始听你。 嗰个真系太耐，咁你咁大到咁大咧，我唔使唔够你讲，因为系我第一个电台节目嚟嘅，好多年，我仲读紧书啊。 就系神光，神光，神光开始都听噶啦。 哦，咁啊继续听啦，好犀利， 多谢你。 咁你哋 支持香港电台， 翻咗嚟之后咧，咁我哋基本日日都听，唔听就瞓着，都听 唔听瞓着。 嗯， 系啊， 犀利， 系系。 咁第二样，我写低咗第二个咧，就系你哋嗰个元宵嗰个 Pop Up Live 咧，就相当之成功。咁我都可以。好辛苦咁样咧，去企到去前排，好挤拥咁样咧就。 你有冇挥手啊？同 我 哋 送花俾你啊！ 有啊，你又有啊，马老师亲自俾咗堆花喎，因为我答咗问题噶嘛。 你答咩问题？ 你有一堆花佢。 你系问我阿徐 Sir 嗰个系阿徐 Sir 嗰个灯谜咧，系跟住下一个乜嘢？我答俾你娶老婆。 系啊， 系 就 系 你， 系啊， 就系我。 其实我想嗌你隔篱嗰个女仔噶。 点解你会答咗我，拣咗咁？我系个喺我嘅名下啦。 哇，开心开心开心！ 咁第三个想赞赞咧，就系你哋嗰个新血啊，嗰啲新血入嚟做个 小羊羊、 斯打系嘛？啊，斯 打 同埋 Billy， 小羊羊已经系唔新噶啦，佢已经 系 老啦，老羊。 咁啊，我又系一个师兄，咁佢因为你哋甄选咗个咁多，因为咁多个参赛者， 我话讲嚟听， 都系好 top 嘅。 系， 咁你喺 top 之中，仲要拣一啲仲更加好啲嘅入嚟做节目，就系好困难嘅。你哋真系好辛苦，你哋。咁拣到都系好出色噶。咁尤其是我，因为我5月1号咧好清楚，星期三听到嗰两位啱啱新嗰两位，一个阿 Rachel 同埋阿 Queenie 咧系。是他哋唱歌是好聽，唱歌的女人味咧係不斷喺度 repeat 聽翻。 哦，係啊， 咁要讚賞啦，因為佢哋都做得好。 係啊，好俾心機嘅佢哋。 咁我唱歌咧，你講咗先。 你唱歌梗係好啦，你唱歌唔單止好，你揀歌都好，因為咧你揀，因為就係你揀咗一首歌，令我相當之震撼。 青鳥啊，係咪青鳥啊？ 啊，我唔係嗰個，唔係青鳥，青鳥係青鳥同埋碎谷都係同一個 level。 我知，雷蒙娜。 係啊。 雷蒙娜就比較咩啊？心上的圍牆。 哦， 好嘢， 有地， 係即刻升格佢做。 震撼到我咧，就抄翻嗰只 VCD 出嚟睇。 好好睇啊！呢套戲。 你我最深嘅印象即係佢玩嗰個玩具火車爆嗰幕。 係啊，珠光啊， 係啊， 令你好緊張嘅。咁因為火車叮叮叮，跟住落閘又叮叮，咁跟住先嗰個效果咧。係 啊， 係啊，同埋佢哋嗰陣時嘅拍攝手法咧係好嗱，我最有印象睇翻咧係佢最尾嗰幕講佢結局啦。咁用個黑白彩照去交代翻個結局咧， 冇錯。 我唔知啊，馬老師你記唔記得啦？ 我唔記得啦，我真係唔記得。 我第日借俾你睇，有機會見到你。 真係 OK， 真係好睇， 係啊，真係 晚 睇 啊，呢 個 係 新浪潮電影， 咁啊，所以我 係絕對係 新浪潮電影， 係，但係有機會可以借俾你。OK， 好啊，多謝你，多謝你。 今日你最主要打嚟係點唱啦？咁有冇咩特別原因揀咗林子祥嘅選擇？ 我同屋企人咧去咗一次旅行，咁因為。同個女咧好耐冇去過旅行啦，因為自從佢讀完書到跟住去外國留學啊，去玩去遊學翻嚟咧，咁啊跟住自己做嘢啦，個節奏唔啱，咁我哋咧就所以我揀咗選擇呢首歌。咁因為人生好多選擇，咁選擇我太太啦，選擇工作啦，選擇任何嘢。咁我選擇咗呢次就同個女一次去一次好長嘅旅行。咁長嘅旅行之中咧，咁佢去自駕遊嘅，咁佢睇到佢好多嘢係好優勝。咁我講一樣其中最深刻嘅咧就係佢因為佢第一日我哋係。揸車落去一笪江門嗰啲地方叫景點啦，係獅門嘅地方。咁佢係基本上係黃魚嘅。 咁我揸車經驗咧係唔係？因為又揾唔到嗰間酒店啊，各樣咧揾唔翻 book 咗一個地方。咁、佢突然間佢原來佢日文好流利，咁佢自學噶喎原來。哦，我都唔知道。 哇！好叻， 好叻女啊！ 問人咯， 係啊，跳咗落車，咁啊跟住去一間。去一間誒嗰啲誒類似人哋啲 office 嗰啲咁地方咧，叽哩咕噜講一輪咧， 叽哩咕噜我唔信。 即係佢講日文咧講一輪，我係人哋等嘅啫。咁佢就即係好流利咁樣講咗好多日文。 係啊，你會好感動 啊！係啊，好感動啊！嚇，原來個女已經 係啊 咁叻 個女啦， 係啊，大個啦。 因為隔咗好耐嘅時候冇同，因為佢有佢嘅圈子，我哋有我哋嘅生活，咁誒變咗大家都冇地一齊去旅行過咧。咁呢次係共同咗，即係焗住啦，混埋十幾日啦，咁即係好多嘢講啊，好多嘢傾翻嗰個佢嘅路向啊，係點樣做啊？咁我哋啊又係我哋年紀大咗啦，又會點樣樣咧？咁所以即係都想講翻嘢就帶出咧，就即係又係。大家仲係喺開心同埋健康嘅時間咧，就同啲屋企人就去多些少旅行，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幾好 製造一啲好嘅回憶， 係啊， 係好嘅回憶啦，係啦，就係咁，所以就要揀。 Tommy， 我有一樣嘢想讚你，你就話人生裡面我有好多種嘅選擇，你知唔知最好嘅選擇係乜嘢啊？ 乜嘢？ 就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 仲要去 pop up。我又選擇咗 Tommy 送咗啲花俾， 係唔係？ 係啊， 呢就我哋嘅緣分啦。 係啊， 你啲花送咗俾邊個啊？ 我個花咪送咗我送送俾跟住就 Mother Day 送俾我媽咪啦，送俾我一翻嚟就 梗係好啦， 好， 好，喂，多謝曬 Tommy 啊， 好，一定會，一定會， 多謝多謝 多謝支持， 好嗎？ 多謝 Tommy， 再見，拜拜， 拜拜。 選擇選擇選擇每一天十點到一點鐘，香港電台大頭風 show 快活人，多謝曬。 的日子，笑看落花；雪舞的世界，举杯相约。这样的心情，这样的路，我们一起走过。希望你。算一切重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哦哦，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 晏咗一点钟有林子祥、叶倩文嘅呢首选择，我哋听埋呢一位电话就系 李小姐。 你好， 李小姐系你啊？ 喂喂， 李小姐， Hello? 喂， 系啊，你答通咗，答通咗啦，李小姐，系，请讲。 阿伟你好， 你好， 你好， 系啊，你好啊， 阿毛，请你大声啲啊，我熄咗机啊， 听唔听得清楚？而家听得清唔清楚？喂， 听清楚。 你讲你嘅点唱啊？你今日有咩特别嘅想讲嘅？ 冇，过两个星期咧就父亲节， 系啊， 咁我就想点俾我爸爸听。 嗯， 咁我爸爸咧都过咗世嘅啦，1990年过世。所以我每年咧都系当系存在嘅，咁、我就想点俾佢喺天价上嘅，佢咧就好中意芬妮小姐嘅好多变幻事同埋旧梦不衰记， 所以你就想点嘅歌俾佢哋听，系咪？ 系系系，咁啊，同埋咧，我亦都点俾全港嘅男士听啦，咁如果有啲系冇子女嘅，咁佢养宠物，佢都系爸爸。 总之所有爸爸听啦，吓系咪啊？ 系系 系 啦， 系啦， 系啦。 咁你就继续开开心心咯噃，好冇？多谢晒你电话吓，多谢晒， 多谢晒。 点啊？你嚟听啦。 好啊， 多谢 多谢李小姐， 啊，祝你哋生活愉快， 大家 多谢晒， 多谢晒， 拜拜， 拜拜。 旧梦不衰记完咗今日嘅节目，记得今日星期日6点到8点，我哋有音乐，有快乐，有李丽蕊。 旧梦不衰记，逝去种种，昨日经已逝。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只求人生漫漫长路，自寻 晏昼一点钟